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收睇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咁啊，今日就系2024年嘅4月10号，咁啊，农历嘅3月初二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喺香港电台频道上面咧，咁啊，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咁啊，第二台同普通话台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有白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各位听众，咁啊，一齐起身，一齐又翻工啦啊，系啦，咁啊，我都休息咗几日啦，咁啊，希望同大家一齐咧，又再。暖意一下，希望大家在今天开始有一个好的早上，你们好。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每一个人经常都会面对着很多不同的事情，有得亦都有失的，在得和失之间，你会怎样去到决定捉住啲乜嘢，或者有啲乜嘢放手，其实好简单嘅啫。人亦都会向住自己嘅偏爱咧，去到出发嘅，去到思考嘅。当呢一样嘢你发觉系好爱、好珍惜嘅，例如你嘅屋企人，例如你所爱嘅一位朋友，咁你或者你嘅好好嘅朋友，咁你亦都可以咧就系捉到佢好紧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一啲会令到你伤痛嘅、唔开心嘅，或者阻碍到你自己喺人生规划上面一啲事情嘅，嗰啲咧就要放手啦。所谓有得必有失，咁但系舍得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道理嚟嘅。唔舍，咁你只手又点会可以腾出更加多嘅空间去到得到更加多咧？所以今日我哋希望大家仍然系迈步向前，好努力咁去到做好自己，亦都好努力咁样分析每一件嘅事情，有啲乜嘢系自己应该紧紧捉住，有啲乜嘢应该由得佢咧。 看，沿途崎岖的树岭，任随风吹熄了云娇细情。心跳 Boys， 孟腾，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嘅六点十五分啦，望一望天气先。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咁啊，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本周后期啦，本周后期咧，咁啊，至到下个星期初。咁啊，亦都系哇，日间炎热咯，所以咧啲天气变化啊，大家都可以留意多啲。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就22度，相对湿度咧就74%嘅。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4，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好啦，咁啊同各位听众咧揭揭报纸咯，揭揭报纸咧就见到啊，大家都有睇新闻报道啦，可能啲朋友就直头上埋上呢一架船嗰度添，就系边一架船咧？雪龙二号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十号啦。咁啊，雪龙二号咧喺今日咧就有一个特别嘅表演嘅，咁啊入边好多嘅装置各样嘢咧都唔需要特别大讲噶啦，因为好多报道或者大家都已经知道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即系叫做国家第一艘自主建造嘅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咧咁啊第一次嚟香港，咁啊访问五日嘅，咁啊所以佢哋亦都见到筹委会啊喺十号即系今天嘅晚上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是、会特别啊吓。咁啊，会有一个嘅表演嘅，咁啊，雪龙二号咁啊喺上空，咁啊上演一个大型无人机嘅表演，咁啊以雪龙二号同埋极地生态咧就系做主题嘅，咁啊开始嘅时间咧就会喺夜晚八点钟啦，咁啊长达咧就15分钟嘅，咁啊成个过程咧，我觉得最犀利嘅一样嘢就系、是、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咧，就系呢一架船嗰个嘅魅力，亦都可以睇到咧，就系呢一架船点样去到咧就融合喺我哋自己嘅。五光十色嘅一啲嘅夜灯嘅表演上边，今日市民亦都可以喺中环对岸啦、西九文化区啊，同埋等等较为广阔嘅视野、远距离咧，去到观赏嘅。咁当然啦，你话大会亦都讲到明噶啦，最佳嘅一个位置当然系位于尖沙咀海运大厦停车场嘅天台啦。咁呢个咧系值得睇嘅吓。咁啊，表演总共有500架嘅无人机参与嘅。咁啊，见到将组成咧就雪龙二号。3D 嘅图案，咁啊，譬如极地嘅生物啦，有啲咩极地生物啊？好啦，常识题，企鹅、鲸鱼，咁啊，海狮等等嘅图案，咁啊，亦都可以喺上边感受得到咧，就系雪龙二号喺整个嘅过程入边所见到一啲我哋熟悉嘅生物啦。不过天文台方面咧，咁啊就话到今日嘅天气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啦，咁啊会唔会影响到呢一个嘅表演咧？就唔知道嘅。咁啊无人机亦都即系如果你话喺对岸睇嘅话咧，会唔会有其他地方喺度遮挡住啊？咁啊大家亦都要留意住啦吓。咁啊最佳嘅位置头先提及过啦，咁当然就系某大厦嘅天台啦。咁啊你又会唔会把握住呢一个机会？佢除咗系上架船睇之外啦，咁啊睇埋佢哋呢一个嘅无人机表演咧，其实相当。都值得睇噶，即系一种令人震撼嘅感觉嘅。 方，竟不知不觉眼里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抱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从不。 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咁啊喺今日咧，想同大家睇睇一个嘅小故事。呢、這个小故事咧，发生喺以前中国嘅东晋。啊，东晋咧有位年轻人，咁啊佢非常之勤奋好学。佢一早起身嘅时间咧，甚至乎早起上嚟咧，系点咧？鸡都未提，咁佢就已经一早起身。我对呢一位嘅朋友咧，个感觉嘅特别强烈，因为翻晨光咧，如果你系翻六点嘅话咧，咁啊亦都有好强烈一个感觉，就系、是、有阵时真系鸡都未提，甚至乎如果系冬天咁样啦，香港都有四季。夏天咧有阵时都开始啊，见到有啲阳光渗出嚟。咁但系冬天咧，即系你翻到公司咧，都仲系黑咪蒙。咁所以有阵时我喺街上面咧，见到好多嘅朋友，好多嘅市民啦，同我一样都系早翻工嘅。咁啊，我都觉得咧系大家嗰个嘅付出咧，系好值得咧去到敬佩嘅。亦都知道咧，香港实在有好多朋友系早上亦都需要咧就系工作。咁啊，同呢一位咧，祖迪啊。 咁啊，亦都咧就非常之勤奋。咁我哋一伙人咧，咁啊亦都会一齐起身去到练剑嘅。咁啊，非常之刻苦，非常之顶得住佢哋嘅嘴上边吃下嘅苦头。后嚟咧，咁佢更加咧就系因为朝头早嘅时间勤练有功啊，甚至乎咧就俾当其时东晋啊，咁啊佢哋咧亦都会即系征召翻佢，成为一位名将。除咗咧就系练习剑术之外啦，咁啊亦都一有空闲时间，好好地咧就去锻炼下，学习一下咧乜嘢叫做兵法。务求咧就系做到真真正正嘅文武相全，咁后嚟更加咧就收复咗啊，即系帮东晋收复咗一大片嘅国土添。咁呢个咧亦都系成为咗咧就系一个非常之经典嘅成语，就系叫做闻鸡起舞。闻鸡起舞，相信大家都听过噶啦。咁啊，亦都系比喻一啲咧，譬如有志向嘅人啦，识得咧就系发奋努力嘅人嘅。话就话闻鸡起舞啫，咁啊古代嘅时间咧就听到鸡啼，咁啊大概嗰个时间咧咁就会起身，去到咧就工作嘅，唔单止咧就净系一啲武将噶，甚至乎咧就系农夫啦，或者咧就系一啲出海嘅人，佢哋亦都会按照住呢一个方式咧去好好地工作嘅。以前系咁，其实今日亦都系一样，有好多朋友亦都系好似做到闻鸡起舞一样，咁当然听到鸡叫啊唔会噶啦，咁但系你嘅闹钟。就正如咧，就好似闻鸡起舞一样，每日朝头早咧准时咧就会叫醒你，希望你可以喺今日嘅工作上面咧就做得非常之尽心尽力，未必每日嘅工作咧都可以好顺利咁完成，或者做到100分。咁但系能唔能够用尽全力咧？呢一样嘢，我相信咧，大家喺自己嘅心入边就会有个算盘咧，算到自己今日到底用嘅力量有几多啦吓。今日朝头早咧，希望你都系精精神神翻工啊！ 心的坚定。 昨天本周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嘅作品，佢嚟自 Alan 布志伦《霍金预言书》。霍金有嘅预言书，我都有我预言书，就系、是、如果你系赶时间翻工翻学唔起身嘅话，就会迟到噶啦。转头六点半钟翻嚟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水围红雅路地盘发生的四级火警，至今仍然未救熄。消防处处长杨恩健夜晚到火场视察，形容现场温度非常高，消防人员未能够走近起火的位置。又话地盘的地牢在昨日下午曾经发生爆炸，相信是由风煤樽引起。杨恩健又解释，将火警升为四级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加大人手，话需要铺设好多喉管和灭火喉，射水去地牢着火的位置。他又说会密切监察天秤的安全性，屋宇处亦都已经派员到场帮助留意天秤的安全情况，天秤目前没有即时倒冧的风险。南韩国会选举正式投票在当地时间朝早六点展开，预定当地傍晚六点结束投票。当局预计凌晨两点左右可以基本确定分区当选议员名单。今届选举将会产生300个国会议员，其中254个分区议员由直选产生，其余46个不分区议员将会按政党得票比例分配。总统尹锡悦早前推动增加医科生人数，以应对人口老化的情况，支持率上升，但是就引发实习和住院医生不满，多人罢工或者辞职以示抗议。有选民亦都不满尹锡悦没有兑现稳定物价和改善民生的承诺。由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指责乌克兰连续第三日派出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核电站的模拟训练中心大楼楼顶被击中，乌克兰就继续否认指控。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虽然最新一宗袭击发生在核设施的范围外，但是就令人感到不安，因为这些袭击对核安全是很严重的威胁，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多次呼吁保持军事克制，但是这些袭击意图仍然持续存在。他说无论袭击的幕后黑手是哪个，他们都在玩紧火，强调必须要停止这种不负责任和危险的行为。因应俄乌分别提出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四将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扎波罗热核电站遇袭问题。伊朗东南部发生恐怖袭击，造成六个警察死亡。伊朗传媒报道，恐怖分子在石斯坦比路兹斯坦省苏兰和麦克雷斯坦之间的道路袭击两架警车，造成六个警察死亡，一个人受伤。事发时警车上再有一个曾经参与三月一宗袭击的恐怖分子。报道又说，恐怖组织正义军已经宣称发动新一宗袭击。正义军在2012年成立，在伊朗石斯坦比路兹斯坦省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活动，曾经对伊朗发动多宗恐怖袭击，被伊朗等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思就快开考啦，你 download 咗报到二手机 app 未啊？ 一早已经 download 咗啦。今年 DSE 开始，所有在本地一般市场考的笔试将会采用第二代公开考试支援系统。考生到达市场之后，要按市场主任的指示，用报到二手机 App 扫描个人的电脑条码贴纸自行签到。 冇错啊，完成签到之后，记得要熄咗部手机放在座位下面。今年 DSE 笔试在4月9号开始陆续开考，考生记得在考试之前预先 download 报到二手机 App。然后以考生编号或者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报考时候登记的电邮地址等等的资料登入自己个人户口，方便在考试当日进行签到。 如果你还未 download， 可以即刻去免费下载报到二手机 app， 用英文搜寻就可以输入 Checkin Smart HKDSE。准考证背面亦都印咗下载报到二的 QR code， 记得在4月9号开考前尽快 download 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齐集五星星。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早晨。2024年4月10号6:37，终于啱啱听到小白嘅声音，冇错，小白翻咗嚟啦，欢迎你翻嚟啊，小白。 早晨啊 ，Vicky。 早晨，好耐冇见。 系啊，都有段时间，个几星一个星期多啲啫嘛。 咦，你点解你冇肥到嘅？ 吓，梗有啦。 我谂住你，我谂住你去完旅行，跟完之后块面翻嚟会肥咗添，冇啊，都 keep 得几好啊。 系嘛？ 食得多唔多嘢咧？ 食得多啊！ 系咪食咗好多？一日食几餐啊？ 咪正常咁样。 正常，唔系啊，有阵 食唔到太多噶，反而咧最食得多系咩位咧？就喺细路仔，系啊，食唔晒，喺度嗌话唔食啊，呢样唔食，嗰样唔食啊，黑人憎嗰阵时咧，咁你唔想嘥嘢嘛？ 跟住你就帮手。 系啊，唔系点高啊？爸妈都系做呢啲嘢噶啦。 所以真系肥咗嘅应该。 系咯，系啊，应该系。 不过冇肥块面都几好。咁去日本嘅时候有冇食到啲日本嘅特别水果啊？咁嗰啲啊？ 水果啊？ 系啊，嗰边有。有好多大大粒提子啊，好甜啊， 哦、今次主力食士多啤梨啊， 哦， 系啊， 真系即摘即食嗰 啲啊，系啊系啊，香港嗰啲咧其实都有分别嘅，香港嗰啲就我试过 join 过香港，可能我咁啱嗰个农庄系咁样啦， 嗯， 就你一 join 嘅时候咧，佢就话你摘完之后就拎佢磅，跟住就俾钱咁样嘅， 系。 咁呢個就我試過喺香港嗰個玩法啦。咁日本個玩法就係你一俾咗錢，跟住你就入去咧，就攞住把鉸剪剪，剪完嗰刻咧，你可以即刻擺入個口入邊嘅，唔使水噶。 哦，即係佢唔即係你俾咗一個錢，你就入去任食都得 啦。嗰個咧，我哋香港叫擲士多啤梨， 係 咁佢哋咧就叫做士多啤梨放題。 哦， 係啦，就即食嘅，即係即刻剪就即刻食嘅。 哦， 即係我哋喺街市 唔使水下㗎。 佢哋唔用農藥嘛？ 哦，即係本身都好天然。 係啊，佢哋標榜呢樣嘢，咁你咁佢講我話信啦。 咁啊係，去得嘅就唔好質疑咁多 啦。我冇特別去質疑啦。咁我的而且確有指完之後又即刻擺入去嘅。 係。 咁我都翻到嚟。 係冇 咩啊？做咩？ 我本身想問你係咪好甜？ 哦，咁係甜嘅，即係好似我哋。 喺街市咪成日见到一盒二盒嗰啲咧， 大大粒 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咯，你系去摘嗰啲噶。 咁小朋友应该好开心噶， 开心啦， 可以即摘即食系咪啊？ 开心到癫咗啦， 系啦。有冇话食完已经唔需要食下一餐？ 其实 可以食饱噶嘛，即系食到饱个肚噶嘛。如果你话放题， 系啊， 系咯。 所以我而家唔想食士多啤梨，好饱。 咪食得太多啦，系咪？ 系佢咧，今次我去嗰个咧就摘士多啤梨啦。咁啊摘完之后，你亦都可以话摘完之后我想再买都得嘅。咁、 啊、 我之前咧，其实前几年有， 哦、即系佢嗰啲唔可以摘完拎走嘅，要即食嘅啫。 系啊，即食噶。咁、哦、如果你要买嘅，你咪另外磅咯。 哦，得嘅， 系啊，都得。咁但系其实咧，入边食咧，食完之后你已经唔会想买噶啦，因为你入去攞咗把铰子系咁剪，剪咧有啲系拳头咁大个嗰啲士多啤梨，唔会唔边度食到咁多啊？ 有阵时开完 party 啊，嗰几日可能系圣诞节咁样啦，你劲食啲 pizza 薯条，你之后嗰几日都 唔系咯，嗰几日都唔会想食啦，系啊。咁但系有啲地方咧，有啲士多啤梨园佢系摘完之后，或者你自己可以摘完之后就攞个士多啤梨去做做 jam 嘅，做果酱。 哦，佢交埋你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啲都几得意。嗰、那个以前前几年我都有 join 过嗰、那个。 哦，所以今次就冇整啦。 今次冇整士多啤梨，士多啤梨我喺香港都有整过嗰啲酱。 哦，喺屋企自己整啊？ 冇，咪摘士多啤梨摘完之后即刻又 join、 哦。即系喺嗰边又系有嗰啲工作坊。 系啊系啊。 嗱，点解问你有冇食开水果或者去日本有冇食到啲咩水果咧？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好似特别女士啦，其实有阵时系会觉得啊想减肥啊。可能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要食早餐嘅，知道要食早餐，咁佢就可能会食咗一啲蔬果，即系可能系一啲橙啊、香蕉啊等等，士多啤梨都有可能嘅。咁、 嗯、 究竟其实有阵时系咪真系食呢啲水果喺朝头早嘅时候空肚食呢啲水果系好呢？原来又未必㗎喎。原来有一啲嘅蔬果呢，当我哋空肚食嘅时候一起身之后呢，就当水果呢啲蔬果呢做早餐呢，係会令到我哋唔係咁好㗎喎。 啲营养师通常都话朝头早要涉及返啲咩维生素啊，有一啲淀粉質俾返自己有能量转化咁样，通常都係讲呢啲嘅。 係啦，咁究竟有边一啲嘅蔬果其实係唔可以喺朝头早空肚食嘅呢？俾、你估下，有六种嘅，睇下你估唔估到其中一种，求其估下。 榴莲。 榴莲冇反而，系啊，榴莲冇。 即系榴莲，榴莲因为肥啊嘛。 唔系啊，我觉得大家未必想第一时。 你食榴莲噶？ 我想， 我 好 有 少个 榴莲做早餐噶。系啊。 点解嘅？去旅行嘅时候买咗嗰啲。 因为减价，我见到金枕头减价，咪买咗几粒啦。几粒？ 夜晚前一晚买。 系啊，几粒唔系只系真系有几块嗰啲，系几个。原装嗰啲蜜榴莲买翻屋企， 咁犀利！ 我食榴莲大，因为南洋仔。 唔系，我都中意，但我好少听到会系特价会有几个榴莲咯。 佢减价，我买几个啫。 哦， 系啦，佢减价我买几个咁啊，摆定喺屋企。咁啊，点知夜晚就食唔晒咯，第日朝头早咪继续食咯。唔想摆得太耐硬咗嘛，咁啊，今日朝头。 但系有阵时，譬如会雪喺雪柜咧，冻冰冰都几好食噶榴莲。 哦，都系啊。 咁究竟其实有啲咩嘢嘅蔬果咧，系唔可以朝头早食咧？第一个就系番茄。番茄同刺，佢哋同一个道理嘅。番茄同刺咧都唔可以喺朝头早食，点解咧？因为原来佢哋入边咧系有含有呢一个单宁酸，咁咧同个胃酸产生咗反应之后咧，其实胃入面咧就会凝结咗一啲一嚿嚿嘅嘢，咁就会好容易造成咧消化不良，会令到我哋好容易胃痛。番茄同刺就系会有呢个单宁酸。咁第二样咧就系菠萝啦。菠萝咧就入边就有呢个菠萝酵素，即系蛋白水解酶啊，佢咧就好容易伤害我哋嘅消化道嘅黏膜，咁所以咧亦都会好容易影响我哋嘅胃部嘅。咁之后咧就有荔枝啦，荔枝咧就因为属于呢个高升糖指数嘅水果，佢属于。好多高升糖嘅指数啊，咁所以如果空肚食嘅话咧，就会刺激咗胃酸分泌，咁就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即系个体内嘅糖分就会突然飙升，咁就好容易会头晕噶啦。咁之后就系橙。橙啊，原来都唔可以噶，原来橙系属于咧系酸味嘅水果啊。即系啲味道酸啊，咁就好容易咧呢啲有机酸咧造成我哋个胃酸。 即系柠檬都唔得咯，如果佢照你咁讲，系咪啊？ 其实佢呢一个报道咧就冇写，不过我就估佢会唔会系我哋无啦，好少人无啦食柠檬噶嘛。 但你檸檬水入面你可能有糖漿啊，即係溶解咗啲成分。 譬如如果我飲朝頭早飲熱檸茶咁，入面都有檸檬。 但係你唔係成個 part 啊嘛， 一片咁樣。 係啦，你都係吉下，咁可能都係帶咗少少味啫。咁可能咧就冇呢一個咁容易造成呢一個胃炎同埋胃潰瘍。咁到最後呢一個咧，我係冇諗過嘅，因為呢一個咧係我朝頭早有陣時都會食嘅，係咩嚟嘅呢？就係、是、香蕉。香蕉原来喺呢一个 香蕉，我成日朝头早如果食早餐都会食噶、 啊，我都系啊， 打肚嘛，又似糊仔， 系啊，又难嚼咧，真系舒服啲啊！ 你知喂细路仔咧细啲嗰啲咧，你攞个匙羹去咬下咬下嗰啲香蕉咧，真系变咗糊仔俾佢食噶。 即系你话香蕉就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哦，咁因为佢易烂啊嘛， 系啊， 系啦、啊。咁点解咧香蕉唔得咧？根据美国临床营养学嘅杂志。報道咗一個研究指出咧，原來香蕉啊澱粉含量高咧係唔容易消化嘅。咁、香蕉正正就係啲澱粉含量高嘅水果啦。咁所以尤其是係一啲初熟嘅水果，初熟嘅香蕉如果空肚食嘅話咧，可能就會造成呢一個消化不良，就會容易造成呢一個胃氣。咁所以大家如果去朝頭早想食水果嘅話，咁就小心啲咯。即系拣下究竟有啲咩水果啱食。如果你话香蕉，佢啱啱话唔系，我平时都会食，可能唔好成条咯，可能食半条会唔会好啲咧？又或者佢啱啱有讲嘅就系初熟嘅香蕉就不宜啊嘛，咁可能就系拣翻啲熟啲，即系斑点多啲、熟得好劲嘅咁嗰啲咯。咁但系又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出咗嚟，就可能就会糖分又会好高啦咁样。咁但系如果朝头早大家食早餐嘅时候，如果即系尽量避免呢几样嘅食品，咁就会比较好啦。 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咧，今日想同大家睇下就系、是、究竟啊胶袋开头嘅时候系点样嚟嘅呢？原来胶袋一开始咧系为咗方便大家，而且系环保嘅、哦。是不想大家去斩伐树木的、哦。但是到最后就是因为我们过度的砍伐树木出现了胶袋。但是现在就会有了过分使用胶袋。就有了这个不环保的出现了。 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都迷茫，是梦还是眼泪。 用了大半世的时间忘记忘记自己忘记，做很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原来是另一个你讲的你的口头禅，甚至更太有你的气味，旋律哼的是痛悲，歌词写的是日记，没办法再听悲情歌，但个脑瘫曲循环播，连人生都迷失，我灵魂还剩下几多，我不清楚能够还给你的我都已经还了，于心中上锁 始终感慨，前事太傻。 梦似梦也是眼泪，大半夜没瞌睡，谁在观赏我自尊惨烈的破碎，谁投降手机多朦胧似梦还是眼泪，大半夜未瞌睡， 来自乐恩明的大半夜未肯睡。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啊，职场后花园入面又有花艺师安安喺度，早晨啊， 早晨， 今日咧有啲咩花介绍俾我哋咧，安安大师， 我哋间唔中意介绍下啲童年回忆嘅嘢， 童年回忆， 系啊，我哋好中意回忆， 童年回忆。拍手早讲过了 喎、哦，今次呢个咧都系，我谂大家听完之后都会啊，即刻会记得，我都唔使解释系咩花，即系白兰花。 白兰花 对嚟讲系咩回忆呢？我哋成日记得就系婆婆。 我记得我阿妈摆台面， 妈咪都有噶。 我妈就喺婆婆度买啦。 咩婆婆啊？系街边嘅婆婆。 街边嗰啲婆婆。 系、okay, 白兰花咧， 好香嗰个啊嘛？你讲紧系嘛？ 系啊，系我哋细细个咧，见到咧就系有会摆卖嘅，喺街边啲婆婆可能系一个篮啦，跟住摆可能摆十朵花啊咁样，或者串成一串啊咁摆卖，好、嗯、香啊！你好街头都闻到。 即系屋企咧，如果成日落雨啦，呢啲季节、嗯、又成日有啲噏味啦，屋企啦啲衫又唔干，喂摆呢个逼佢，逼埋斜添。 其实我觉得平时行街都可以，其实平时行街都可以搭地铁都可以。我都要戴咯， 系啊， 系啊，你明唔明啊？ 等巴士，系啦，巴士入 边，小巴，哇，你明啦， 我明啊，明晒啦，打， 系呢个香味真系好犀利。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咧搭的士咧，咁咧 都建议巴士公司大量搜购。 哎呀，以前的士咧入边都会有，佢有阵时司机哥哥、司机叔叔咧都会有啲一串喺一串摆喺度，一上车就闻到好香。 你咁样讲，而家少咗，有啲印象。 系啊， 而家咧佢哋冇咁多位挤啊，而家要挤好多电话。 唔系，其实一条咧，求其摆喺唔同嘅地方都 OK， 我觉得。 佢有冇话一个香气咧，即系一个白兰花，佢 stand 到几耐？ 香好耐，唔知香到几耐，真系好。 佢好似十几廿蚊嘅啫嘛，呢啲。 我唔知道，其实我唔知而家加价，但系而家间唔早花墟都有得卖。 嗯， 但系好少喺街边见到有得卖咯。 搵婆婆会好啲咯，系嘛？ 系啊，其实白兰咧，其实有一种系黄兰嘅，不过嗰个就系另一个品种嚟嘅。 啲味唔同嘅。 啲味应该差唔多嘅，咁但系唔同。白兰咧，其实唔系系一种叫做 mix 嘅一种品种嚟，其实佢系 mix 嘅。 嗯， 吓，即系佢系混血而嚟嘅， 系， 咁系 A B C 嚟 嘅，系啦，其实个名系拉丁文名咧，我都唔知道，叫 Michela Claus 呢个 Alba， 系真嘅，咁佢 系咪噶？ 系真系，唔系乱噏啊，咁系啦，咁佢其实系两个花嘅品种系交集而成嘅， 系 吓，咁但系嗰啲就唔使讲咯， 吓， 咁其实我见。即系我睇翻啲资料显示咧，其实喺三十年代嘅上海咧，都已经系好流行。佢哋中意插喺个耳仔上面嗰个耳宾啊。 咦？即系以前上海滩嗰啲年代 啊？系咪要播嗰首歌？ 丁力许文强嗰个嘛？ 嗰个系咪三十咧？我唔知道，但原来好耐已经有 系啦。嗰、那个系咪1937年上海嘛 ？OK， 我唔知 道个背景咁上下年代啦 吓。系啦，跟住咧都会即系可能我啲系摆喺薄纱度啦，即系串埋一串啦，系应该用条唔知系咪线，唔知系咪嗰啲叫咩缝衫嗰啲线啊咁样，将佢一串咁样，啲人会挂喺个衣领上面嘅吓。咁 咁啊，一路行一路香咯，其实 就系咁啦。以前嘅香水就系咁样咯、 哦， 其中一样嘢咯。系啊，咁其实我而家 我又冇谂过，即系以前未有香水嘅时候，你就直接摆对花喺度 系喎。系啊，咁同埋白兰花香，大家都应该嗱，今次终于有个香味嘅花，你成日问我 系啊，呢、這个真系 同埋你即刻会记得啊，你条件反射即刻会记得佢系咩味。 系 ，但系好少有白兰花香水，但系而家有白兰花嘅酒啊嘛，你知啦，你咁中意饮酒。唔系，你系中意研究酒 啫，即系研究啫， 即系你欣赏酒。而家唔知 tequila 定 vodka 定 gin 酒，系用本土嘅白兰花嚟整。 本土啊， 系啊，我迟啲会买。 哦、上網買， 但係你唔使講咁多啦， 係唔使咁多。其實唔飲酒之外咧，其實可以擺茶杯飲。 茶杯飲， 唔係擺喺水杯裏邊，加啲清水，有啲香氣都會出嚟嘅。 咁、哦、樣都 唔好飲啊！唔好飲啊！其實都可以整成花茶，哦、不過我驚大家即係可能太溶、哦、就唔好啦，唔好飲啦，唔好擺喺下。但擺喺水裏邊咧，其實你有冇泰國嘅時候，你咪見到有啲人擺 有 嗰啲咁嘅。系啦，嗰啲蘭花嘅泰國嘅蘭花， 泰國嗰啲譬如酒店啊， 系啦， 佢哋嗰啲餐廳啊，好中意係喎，你講得啱喎，有盆水跟住擺啲花喺度咁樣。 系啦， 我成日諗 幽香啲， 我成日諗嗰個水我嚟做咩嘅咧？ 啊，幽香啲，同埋擺出嚟嘅時候會靚啲咯。 哦， 就會應該冇咁 strong， 我諗擺水。 我純粹諗住咧，係因為佢等個花咧冇咁快死咗初頭。 應該唔會，已經剪咗嚟就已經咩噶啦。唔系，你摆喺水度咧，就应该会个阵味冇咁大嘅、啊。我系应该系会咁嘅。 好，好，明白，明白，明白。 咁其实可以种嘅，咁但系同埋佢真系一个好平嘅嘢嚟嘅。 嗯， 大家知啦，定平啦， 十几廿蚊。 系啦，咁但系屋企就好少会种咯，大家。 嗯， 其实都可以买翻嚟种嘅，系盆栽嚟，系泥嚟嘅，系即系泥种种上嚟，真系有枝有叶啊，有生出嚟。 难唔难种咁？但系呢个 应该唔难种嘅。 系。 但系大量种就应该要系香港有地方大量种，有人大量种紧嘅。 咁成日嗰啲，譬如婆婆佢哋嗰啲白兰花系 就系经本地嘅农夫买嘅。 哦， 系啦，咁啊就俾佢哋可能好大桶咁样，同买菜一样咯，即系好平，好平嘅，坐一箩咁俾啲新界嘅婆婆佢拎出去卖咁样。系、 哦、 啦，就系 咁嘅。 系啦，咁其实佢唔可以淋太多水啊、 嗯。 如果种嘅时候，咁、又唔可以太干，都系其实唔可以话难种咯。即系都系话要有水，又唔可以太干嗰阵时，即系自己拿捏得好好。 嗯，吓，经验咯， 系真系经验。你讲经验嘅时候，个样咁严肃，系真系要经验。咁同埋佢都需要阳光嘅，有阳光又要湿润嘅环境咁样。咁大家可以试下种啦。 咁、哦、啊，都靓嘅。如果 office 挤嘅话，其实有冇话挤几多朵好啲咧？ 冇风水，冇你中意啦。其实我觉得周围都应该要摆，除 office 之外，尤其 是 香港呢啲咁潮湿嘅天气，又开始热咯。我觉得人都应该袋翻两袋喺个袋度，喺个银包度啊，或者喺个 咁老土， 真系唔老土。 唔系，如果你一朵咁嘅白兰花，譬如收喺个手袋入边啦。 嗯，你搵啲包包去先啦，搵、 哦、 个胶袋。 我就系谂，其实佢会烂噶嘛。 系整烂咗我，整污咗我个袋啦，而家。 咁又唔好咁讲，唔系咁佢嗰啲香气咪留喺你个袋入边，会唔会啊？ 都系会啦，当然你可能搵啲搵张纸巾，冇味嘅纸巾包住佢咯。 嗯， 系咯，或者搵个保鲜，唔好搵嗰啲保鲜袋啦。 唔好搵嗰啲味嗰啲 紙巾，咁佢蓋咗佢嘅味，係啦，我冇味嘅紙巾，係啦，咁包住佢，因為如果花爛咗嘅話，都好撈搞， 係， 佢整污糟你個袋， 一嚿嚿咁樣啦， 係啊， 咁 你 覺得係 你會唔會用啊？ 呢個 白蘭花， 白蘭花其實如果真係屋企，我覺得都幾好，即係屋企或者真係 office 咧，係真係有一種清新嘅感覺俾到大家嘅。 系啊，咁我哋呢啲回忆就记得大家要保存，大家唔好吓，唔好忘记佢咯。 系啦，咁佢会唔会话如果买翻嚟嘅时候，嗰啲枝啊，嗰啲、啊， 其实如果你同婆婆买翻嚟嘅时候，已经清理晒，得翻个花头。 买翻嚟等死咁样。 系唔买翻嚟系？ 但等佢慢慢凋谢。 等佢慢慢凋谢啦，其实真系都唔摆得耐嘅，因为佢已经冇晒营养，你唔会养佢噶嘛，佢就花头啫嘛，即系等于玫瑰花，你就剪咗个。得唔要劲，你唔落水，净系得个花头，咁其实唔会 last 得好耐，但系个味道会应该长存嘅、 嗯， 对佢即系离开嗰刻都应该长存嗰阵味嘅， 都系几好，摆厕所都 OK， 因为厕所多沼气， 周围都可以嘅。咁你种咧就真系长年累月都可以有呢个香味咯。 摆 office 真系一流、啊。 应该系摆 office 嘅， 太多废话啦，因为污染咗啲空气，摆翻啲白兰花喺度。 但系我咧，因为我喺花墟咧，就系见到已经系一粒粒嘅白兰花卖，但我就见唔到一盆盆嘅卖。咁我会再去研究一下。 啊，好啊，研究一下。 可能系要用种子嚟种嘅，唔知系咪系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就咁譬如而家夏天啦开始啦，咁大家买翻翻嚟咯，唔好遗忘佢咯。 同埋夏天咧，闻住呢种白兰花嘅味道，有一种特别清爽嘅感觉。 系啦， 冷气都唔使开啦。 都要开一下。 点啊你？ 好啦，你话唔使开，冷气都唔使开啦。 唔使开啦，好啦，就咁白兰花，大家睇。 系啊，今日去买啦。 见到行过路过就唔好错过。 系啦， 摆翻啲喺 office 嗰度，咁啊翻工都精神啲啊，系咪？ 冇错。 OK， 唔该。 Okay, 拜 拜。 越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睡眠，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7嘅早上，咁啊，室外气温系22度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啦，另外亦都有啊 Vicky 喺度嘅。 早晨， 早晨 Vicky。咁啊，交通组方面咧有啊。 死啦！唔記得咗啦，又唔記得咗我啦。 Jessica， 係各位早晨啊！ 因為咧，我見到你成日諗起另外嗰、那個。哎，好啦，哎，唔该晒 Jessica 先啦吓，哎，同埋神都来临仔死嘅，唔记得咪唔记得啦。好啦，今日朝头早方面咧，交通出边系咪一切正常咧？多咗啲学生高啊，翻学啦，呢一两日都放完假，咁、今日会唔会同寻日有啲唔同咧？ 好，咁首先讲讲出边交通情况之前咧，有一啲封路咧系需要提翻大家噶。咁、首先就喺呢个青屿干线啦，就有道路工程，咁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系开放咗下层车道啦，就俾啲车辆去使用嘅。咁另外啦，仲有就系受到琴日洪水桥嘅火警影响，咁以下嘅路段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包括红源路来回方向近住洪福村，即系介乎洪智路同埋洪水桥田心路嗰段啦。咁仲有洪平路来回方向、洪雅路来回方向嘅全线。咁同时咧，仲有洪智路来回方向近住红源路同埋洪水桥田心路来回方向近住红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同样需要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包括呢个276P 同埋 A34 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嘅。咁仲有就系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告示打道嘅水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去北角方向通去菲林明道支路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噶啦。咁隧道情况方面啦，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仲有一条封路咧，需要提提大家，就系咧呢个沙田嘅大涌桥路有水务工程，咁去马鞍山方向啦，近住沙角街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紧嘅。 一听到大涌桥路咧，就谂起嗰条路咧，其实都一嚟，我觉得个车速都快啊， 系啦， 因为一大段路嘛，啲驾驶者就好容易，嘘嘘声就去咁样。咁但系注意安全啦。咁如果佢有啲维修嘅话咧，咁可能因为嗰条都系沙田市中心主要干道，咁所以咧就大家要多加忍让啊吓。 冇错。 系啦，系啦，系啦，咁另外 翻少少耐性啦， 系啊系啊，有啲耐性啊，即系啲灯位过咗就或者嚟紧嘅时候就唔好谂住冲咯， 系啊系， 因为嗰个大涌桥路其实某一个十字路口位咧都有唔少嘅交通意外， 冇错， 系啦，嗰个我自己都记喺心入边啦， 系啊， 因为我自己真系都。即係睇翻啲報章，即係前幾年或者幾之前嘅時間咧，咁都見到一啲嚴重事故。其實我都記喺心入邊。咁去到嗰個位咧，我個心入邊都特別係放慢，我都提醒住自己係啦。咁大涌橋路係好渣嘅，嗰段路係好渣㗎嚇。但因為正正係好渣，咁所以更加要小心啊。 冇錯，所以我有陣時咧搭小巴經過嘅時候咧，都會打醒12分精神，唔好瞓覺啦。 係啊，係啊，係啊，有啲咩又可以開聲提一提，互相補充翻啲路面。资讯啦，系啦，好，咁交通仲有咩同我哋讲下咧？ 我近日咧就睇到啦，有一个老人家咧，佢咧就想搭的士就翻屋企咁样啦。咁佢段路都几长嘅，因为佢系由大围即系沙田嗰边啦，都系，然之后咧就去上环。 哦，哇！耐喎， 系 嘛， 系啦，咁咧佢咧就带唔够现金， 系 啦，呢个就系最大嘅问题啦。搭的士就但又唔够现金，佢就得130蚊嘅现金喺身上。咁另外咧，八 啲啦，的士都又话成日都加价咁 样，系啦。然之后咧，另外就系咧，佢又八达通又唔够钱，因为有啲的士系可以八达通俾钱噶嘛。咁佢嗰个嘟嘟卡又唔够钱咁样。咁咧呢个时候咧个司机咧就有一个叫做好 sweet 嘅一个做法咁样。你哋估下系去最后尾点样解决咗？ 由得佢啦，你有几多俾嘢俾我啦？ 会唔会咧？ 咁又 未至於嘅，咁佢就車咗佢去一個轉車站，嗰、那個西隧轉車站、 哦、 就俾佢轉車咯。咁佢又夠錢去搭的士。 哦、即事先阿長者咧就已經係知道自己得$83上咗車，就差唔多嘅時候就同阿司機大哥講。 唔係，佢係一開頭上咗車，佢就發現唔夠錢，咁佢就同司機大哥講。 哦， 司機大哥， 總之就唔係落車嘅時候先 說不。咁梗 係 啦。咁然之後咧，司機大哥就話：咁唔緊要啦，我車你去轉車站啦， 啱啊啱啊。 咁啊，跟住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車咗佢去轉車站度搭巴士咯。 嗯， 係啦，又慳翻啲錢 咁。係咯，咁啊都幾好喎。我係啊，我自己都會覺得咧，譬如搭的士啦，咁有陣時都真係好方便。咁例如我自己啱啱外地翻嚟啦，咁我自己都選擇咗咧，因為又有行李一家大細咁樣，都選擇咗的士翻屋企咁樣。咁都係好方便嘅。咁但係真係擔心嗰個找錢或者俾錢嘅問題，因為我身上面其實都發覺唔係好夠現金，係啦係啦，我都要問埋我太太，你仲有冇啊？我銀包清咗啦，係啦。咁如果你話多啲支付系統嗰嗱，嚟緊又有啲新嘅方向啦，新嘅的士支付系統，遲啲又再同大家講啦。咁但係我覺得多啲唔同嘅支付系統咧，其實真係好嘅，因為唔係淨係我哋本地居民啊，我哋本地市民咧，我哋就會知道大概你去呢度去嗰度個價錢係，我哋都會有個預算，係咁啊，可能。都会睇下自己银包嘅先上车，或者我哋会知道，或者用一啲其他嘅 app 亦都会知道佢有啲乜嘢嘅付费方式嘅呢架的士上边。 嗯， 但系如果你外国游客嘅话咧，其实你俾翻多啲唔同嘅付款方式俾佢哋，其实系有助香港嗰个旅游业嘅。 其实都系，就算其实有阵时本地人都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啊，但系我会，因为依家咧电子支付真 系 好方便。 系啊，系方便啊。 咁、 嗯、 所以咧变咗，其实我银包已经越嚟越少 cash 啦。到有阵时有需要嘅时候，可能要搭的士嘅时候，都会上到车可能先至醒翻起，唉死啦！我夠唔夠錢搭的士 啊？神都流流唔好死咯，俾你激死啊！ 大鑊啦，啦夠唔 衰呢個？大件事得唔得啊？ 費事即係俾司機叔叔就即係有少少尷尬啊嘛！如果真係唔夠錢嘅話，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就嚇希望即係之後有多啲唔同嘅，譬如二維碼支付啊，都可以方便翻大家，就算。有个万一咁样都好啦，都可以有个即系后备嘅方案。 所以我而家自己都多咗几个唔同嘅电子付费方式。咁、万一去到啲咩位嘅时候，呢、這个唔得就问第二个，第二个唔得就问第三个，弹性啲咯。 系啊，不过都系带多少少 cash 会好啲嘅。 系旁身咧，旁身好似护身符咁样，一路都唔使用咁啊。 冇错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 Jessica。好啦，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 Vicky 出咗出去同我哋睇一睇咯。咁啊，22度嘅气温，咁啊，点样咧个感觉？ 系啊，听唔听到？ 听到，听到，好清楚啊。 系啊，咁啊好啦。其实咧，今日嘅天气咧，好似都有啲灰蒙蒙一片、哦，真系都系多云啦、啊，同埋少少雾嘅。而家暂时睇到嘅时候，不过咧就好似有啲清凉嘅感觉，就冇咁辛苦咯。大家翻工嘅时候， 嗯，系清凉啲都好啊。咁朝头早又唔使话大汗搭细汗，因为迟啲你谂下又话日间炎热啦，下个星期咁而家凉凉嗰啲啊，爽咗先啦。 冇错啊，嗱，其实除咗天气之外咧。最近咧就啱啱星期一嘅时候咧，喺北美嘅地区咧就出现咗呢一个好罕见嘅，冇错啦。其实之前都有同大家讲过噶啦。咁咧今次咧，当然我哋喺香港睇唔到啦。咁、但系咧今年啊吓，都仲有一次嘅日食同埋两次嘅月食。咁如果大家都好想去睇下日食嘅话，咁当然除咗如果留喺香港就可以睇直播啦。咁、但系你话唔系，我都想试下去当地咧去观赏下呢个日食、哦。咁但系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日食嘅时候咧，我哋唔系就咁样肉眼去睇嘅，因为如果我哋就咁肉眼去睇咧，其实系好容易令到我哋嘅眼睛受损啦，可能甚至会令到我哋嘅视力会永久下降啦、视觉改变啊，甚至咧系会你睇嘅嘢咧会扭曲咗啊，歪嚟歪斜 咁样嘅。咁啊真系阴功，所以我今次咧见到北美啦，今次嘅日食就喺北美啦，咁啊佢哋都非常之好，因为我见到大部分嘅地方咧都系冇乜云遮挡嗰个日食噶。系啦，咁我有睇过条片咧，仲犀利啊！佢喺个飞机上面咧，有人影到飞机上面睇呢一个日食嘅情况。 哇，咁犀利啊！我就系睇 friend 啫，我有 friend 喺当地，咁跟住佢哋就真系拍片啊，影晒相啊，咁睇翻啲片，哇，原来嗰一刻即系真系遮住晒嘅时候咧，你会系见到嗰个圆形球咧侧边会发光咁样。 系啊，都好靓，其实我觉得。 我都覺得。 可能啲堪輿啊，或者即係以前啲古代人就會覺得係日食啊，個太陽俾人食咗啊， 冇咁樣。係 啊，冇錯。 係啊，不過都係靚嘅呢啲天然現象。咁其實咧，啱啱講翻就係話啊，我哋如果肉眼睇嘅話咧，其實好容易你話啊，會唔會其實望一望，我之後冇事喎、啊？但係咧，有啲症狀咧係唔會即刻出現嘅、 啊， 可能係四個鐘頭啦、六個鐘頭咧先至會出現，甚至係一日後先會出現嘅。 隔咁耐先出現、啊。 冇錯，咁但係有啲人咧會隨住時間慢慢好翻，有啲人咧就會將個損傷咧係變成永久性，咁所以都要留意。咁你話唔係喎？如果我真係好想真係睇嘅時候，係咪戴副太陽眼鏡就睇得呢？咦，又唔係㗎喎，原來我哋用太陽眼鏡或者係望遠鏡去睇日食嘅話咧，同樣都係保障唔到我哋嘅眼睛嘅。 望遠鏡仲大件事。 系啊，将个光线放大咗系咪？ 即系咁样折射法。 咁究竟其实咧，即系睇观看日食，其实有啲咩方法呢？其实有一种咧叫做防护镜。呢、一种嘅防护镜咧，其实当你戴咗上去之后咧，你会睇唔到任何嘢，会漆黑一片嘅，甚至你系开咗个手电筒，你都唔会好清楚睇到手电筒嘅光线，甚至乎如果你话灯泡嘅话。你望灯泡咧，你唔会望到灯泡周围嘅光，你只系会见到灯泡嘅灯丝。咁嗰啲咧，和防护镜咧就可以去观赏啦。咁当然啦，睇之前都要睇下有冇穿窿啊，又或者有冇刮花过啊。如果有咧，呢啲都系唔可以用。如果你话冇呢啲，咁点咧？好简单，用一张白纸，即系一个窿，嗰、那个窿咧就系好似针窿嘅窿。然后呢就会可以放喺地面嗰度形成一个影，咁你就可以睇到攞个影嚟到去观赏日。 哦，就嗰个你就睇个影。 係啦。 係啦，就唔好自己就冇得自己用又经过个滤镜就睇啦咁样。 係啦，咁因为唔系人人都可能有防护镜㗎嘛。咁但係有唔同方法睇嘅，都系如果留喺香港，我哋一样而家科技先进啦，我哋可以透过直播嚟到去睇啦。 係啦，直播就好啲啦，其实而家个天文台都有直播㗎啦，我成日觉得。 係呀，係。 睇 mon 囉，係 呀。如果大家 miss 咗，亦都可以上网搵返呢一个最近嘅4月8日星期一嘅日食嚟睇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25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高地间中都系吹强风。加翻俾你小白。 好，咁初时离岸间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咧就日间炎热，咁啊，见到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嘅，相对湿度76%，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嘅，咁啊的而且確要如果有多啲，譬如天文現象又好，天然現象都好啦，咁啊大家多啲留意住啊嚇，咁啊而家要留意咩咧？即係留意一下我哋嘅晨光大學先啦。 晨光大學。 嚟到星期三晨光大学嘅环节啦，今日我哋仍然咧都系有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喺度嘅。早晨 ，Terry。 早晨啊 ，Vicky。Terry 啊，其实最近咧啲天气真系忽冷忽热啦，即系时冷时热，好容易病嘅。特别喺春天嘅时候又湿湿地啦。其实有冇话我哋可以点样去令到个人舒服啲嘅咧？ 因为咧，我哋而家春天啦，咁都系春天开始，即系过咗即系春分嘅时间啦。春天嘅中后段咧，天气开始暖，亦都系咧潮湿都比较紧。同埋咧，我哋早晚都比较冻啊，咁所以咧，而家都觉得系咪琴日可能热啲，今日而家好似凉咗少少啊，落咗雨咁样，好多人咧就着少咗衫啊，或者着背心咧就容易冻亲啦，咁有可能咧着少咗衫就出入冷气咯，咁呢个时候咧，又加上潮湿嘅天气咧，好多人出现呢个问题啦，除咗冻亲、感冒之外咧，仲会有肠胃嘅问题，肚屙啊、肚痛都几常见噶。 哦，肚屙都会噶。 是啦，因为呢天气潮湿嘛。咁而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呢，湿呢最主要同咩有关，就係、是、脾胃有关。因为脾胃呢，我哋食物经过我哋个脾胃去处理之后呢，就会将呢即係垃圾排出嚟啦，有用嘅嘢呢就做气血嘅。咁啲气呢就推动啲血啊同埋身体其他嘅津液啦，即係好嘅水，有滋润成分嘅水啦，咁去运送我哋身体嘅唔同地方，咁就靠气去推动。咁如果脾虚，即是脾胃比较虚弱，啲食物入到嚟嘅时间呢，唔能够好有效将有用嘅水谷精微，即係一啲好嘅部分拎咗出嚟嘅话，咁唔够气啦，咁自然推动唔到啲血行啦，液体呀、去行啦，咁於是造成一啲阻滞。阻滞呢啲阻滞我哋叫湿咗啦，即係僵咗晒啦，停咗喺度，停滞不前嗰啲呢，或者呢喐到得比较慢嘅液体呢，我哋叫湿。咁喺湿嘅时间呢，所以而家咧就会发现咧，除咗头先讲啦，会容易感冒啊，又或者系一啲肚屙之外咧， 皮肤问题都好常见噶，皮肤觉得好似痕痕地啊，或者真系有啲病人咧湿疹发作都会有噶，嗰啲湿咧湿气咧，即系我哋嗰啲湿气或者湿邪啦，即系嗰啲咧唔喐嘅液体或者得好慢嘅液体咧，咁佢咧我哋叫湿，如果结啲我哋就叫痰啦。咁痰湿痰湿咁样叫嘅，咁呢啲嘢咧，佢都会阻住我哋啲气血去行噶嘛，即系我哋啲好嘅嘢去行啦。咁、所以我哋叫湿咗系咁嘅意思。 我哋有冇啲乜嘢可以食啊，或者做啲乜嘢令到可以通顺翻啲嘅咧？ 系啦，咁点算咧？因为我哋呢个天气总会经历噶嘛，系咪春夏秋冬？ 系、啊。 讲嚟讲去咧，都系要脾胃比较健康、哦。喺中医角度嚟讲，尤其是咧《黄帝内经》提到啊，脾主四时。即是话呢脾胃同四季都好有关系嘅。如果我哋个脾胃好呢，我哋适应力呢就会强好多啦。大家都听过水土不服呢一样嘢啦。 是啊、 就係、是、譬如我哋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或者出远门啊咁样，咁可能容易呢适应唔到即係另一边地方嘅食物啦，或者即係总容易病啦。呢、个叫做水土不服。咁如果我脾胃好嘅人呢，我就容易适应囉。脾胃唔好就容易出现呢啲肚痛肚屙啊，一啲水土不服嘅情况啦。 哦，即系原来系转季，我哋都会水土不服、哦。 系啊，所以我哋咧都要讲一个脾胃要够强壮。咁点解成日都提大家咧，生冷冻嘢要少食啦，又唔好挨夜啊，就系、是、令到个脾胃要好啊。咁如果你话而家诶个天气变化、哦，好似咧肠胃出现问题啦，又或者影响少少胃口啊，咁点算咧？如果胃口唔好咧，好多朋友或者病人都会谂啊，咁不如食碗粉面啦，晏昼啊，即系唔好食咁多嘢啦。咁其实咧，我就会建议咧，如果你嗰个觉得胃口唔系几好，或者作作地病咧，最好咧就食粥，又或者去食饭嘅。系啦，有好多人觉得我唔想食、啊，系咪啊？即 系 食粉面好似是消化啲、啊， 易入口啲啊嘛，湿湿地。 是啊，但是其实呢我哋养返好个脾胃呢一定要有米饭嘅，即係我哋臭米气啊、所以最好呢就係食饭，食饭或者食粥啦，即係如果你话想容易入口啲好似湿湿地咁样，我哋可以食粥啦，比较容易吸收啊，即係容易消化处理个米饭啦，吸收咗之后呢佢强壮咗呢，咁佢个脾胃呢就会强壮得嚟就可以消化，咁我哋呢可以预防下感冒啦，如果作作地病嘅时间、又可以加埋呢饮下啲姜茶，姜茶都系暖个脾胃嘅。 咁其实喺春天嘅时候咧，都好容易会有一啲皮肤过敏啦、啊。其实喺饮食上面系咪都有啲嘢可以注意一下嘅咧？ 系啦，咁头先讲啦，嗰、那个食饭啦、姜茶呢啲都可以做啦。咁而另外一样嘢咧，饮小米粥啦，食小米粥啊。 哦，咁小米粥， 小米粥系啦。咁或者咧，去湿茶佢都得嘅。不过大家要留意啦，而家好多时咧都会识得，哎，我用山竹薏米啊呢一啲都可以。不过最好加少少陈皮啊、姜啊。点解咧？因为都系强翻个脾胃嘅。山竹薏米咧，主要就去湿嘅啫。 明白。咁除咗呢一啲之外啦，其实有阵时喺呢啲咁湿湿立立啊，个人都个情绪都好似差啲。除咗饮薏米水，仲有冇其他嘢都可以令到我哋好似个情绪上面，诶，正能量多啲咧？ 哇，你真系讲得非常之好，观察力都好强啊！系啊，因为我哋咧个脾胃唔好或者好湿咧，个人会觉得好醉啊嘛，觉得好重好醉啊，冇乜动力嘅， 同埋好攰啊。 系啊，因为气血行唔通咯。咁、所以我哋要气血通，我哋先至会心情好嘅。我大家都听过肝郁啊嘛， 系 呢个说话系嘛？有冇听过咧？以前啲旧一辈会讲咧，好疏肝，有冇听过？ 疏肝啊，有听过，但系唔知点解咯，好似系啦，好、舒服啊，系咪啊？ 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因为咧，我哋如果心情唔好咧，你会发觉好似啲气顶住嘅，我哋叫肝气郁结。我哋简称肝郁，咁如果咧，我哋唔要郁结，我哋就要疏通佢，我哋叫疏肝咯，即系疏通个肝气咯，咁样。咁、所以上一辈成日讲好疏肝，话好似好正、好舒服啊，咁嘅意思。咁、我哋就系、是，如果你话头先讲系，点解我心情唔系几好咧？就系、是、因为天气潮湿啦，我哋气血行得唔畅通嘅时候咧，佢好多郁咗啦，行得唔畅通，我哋就要疏通佢。咁疏通佢最佳嘅方法咧，如果有阳光就梗系晒下太阳啦。咁呢排天阴阴就冇办法啦，冇办法咁点算咧？喐多啲，我哋行多啲，系啦，伸展多啲。咁如果可以咧，就做多啲运动啦，同埋头先讲咧，拉下筋，即系就算唔行都拉下筋会好啲啦。 咁其实啱啱咧都有讲嘅，其实喺呢啲天气咧，又可以去饮下呢一啲嘅去湿茶，又或者系薏米水咁样啦。其实会唔会饮得多薏米水，我哋嘅皮肤又会好干嘅咧？ 点解我哋会皮肤干咧？或者你留意一下嗰个湿疹啦。嗰啲病人咧，佢其實咧，除咗佢流水咧見到好似好濕之外咧，其實佢皮膚都係好乾燥嘅喎。見如果嗰啲濕疹嘅病人啦，或者啲皮膚敏感去流水呢啲就係固然係濕啦， 濕，我哋講濕嘅先係即係唔好嘅水啊，停滯咗嘅水液，佢係冇一個滋潤嘅作用嘅。咁、而咧，我哋要身體咧啊，皮膚好滑捋捋喎，好有彈性喎、哦。這個、呢一個咧，我哋需要有血有津液啦，津液就有滋潤嘅作用啦，血俾我哋營養嘅作用啦。如果我哋有濕阻住我哋，咁即係好似條路咁樣水浸，咁你咪去唔到個終點啊？去唔到終點嘅時間咧，就會覺得好乾啦、啊，啲氣血去唔到嗰個終點，即係去唔到個皮膚嗰度，所以個皮膚就會有乾呢個情況啦。 哦，所以其實最重要咧，都喺飲食上面調節，又或者做下運動，幫我哋身體入面一啲嘅污糟嘢排出嚟，係咪啊？ 係啊，同埋咧，而家嗰個天氣咧，即係覺得哇，好似濕濕立立啊，個人都比較攰噶嘛。咁我哋特別留意咧，瞓覺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譬如有睡意想眼瞓，就要瞓啦。咁、而最好十一點前瞓咧，咁對於個身體嚟講咧，就係叉翻電咧。就会好好嘅。如果过咗十一点去到一点咧，就算你瞓够十个钟咧，个人都会比较攰嘅。 嗱，我记得之前咧 ，Terry 都有提过咧，就系唔好吹咁多冷气啦。如果唔系咧，都会积聚咗好多唔同嘅毒素喺我哋嘅身体入边啦。咁但系而家喺咁潮湿嘅天气之下咧，如果夜晚瞓觉咧，唔开冷气真系夜晚都会热醒。咁其实瞓觉嘅时候开冷气又得唔得咧？ 咁我就都明白嘅，因为香港嗰个居住环境啦，又系啦，我哋又比较高楼大厦比较多咧，系局促一啲嘅。咁有时唔开冷气咧，就真系会觉得个人热到不得了，真系话有啲病徒咁话湿晒啊，瞓唔到啊咁样噶嘛。咁、我就会建议咧，如果可以许可嘅话咧，譬如举个例啦，喺厅开冷气吹入房啦，咁就冇咁冻啦。咁又或者咧，系啦，如果开冷气嘅时间咧，或者开少少窗啦，总之系令到咧嗰个冷气咧唔会系死冻，成晚都廿度咁样，非常之冻啊，好似去咗北极咁样啊。咁样令到个人咧系凉凉地，即系唔好话热咧，咁就会足够啦。如果唔系太多咧，即系太冻啦，有啲人咧夏天开冷气又要冚棉胎啊，咁样咧。一方面浪費資源啦，另一方面咧，即係受到好多嘅寒氣嘅。咁而且咧，吸咗啲寒氣之後咧，其實好多時反映到係咩咧？第二朝鼻敏感發作啦，時啲鼻流鼻水啦。咁有啲病人都表示咧，我雖然好熱啊，開冷氣瞓啦，但係第二朝咧嗰個皮膚可能差啲啊，或者濕疹係會渣啲嘅喎，即係痕多少少啊咁樣嘅。咁如果呢個情況咁點算咧？即係我哋會同屋企人住噶嘛，又唔係得我哋自己。咁啊，屋企人又要開冷氣咁樣，咁我哋唯有咧第二日咧。揾方法咧，將啲寒氣散翻出嚟啦。散寒氣咧，無非都係做運動出汗啊，咁樣嘅。 咁所以如果係想即係夜晚瞓得好啲，開冷氣都有唔同方法嘅，就係開個廳嘅冷氣吹入房啦，又或者咧係開個窗，令到屋企裡面嘅空氣係有流動嘅，係咪啊？ 系啦，同埋唔好咁死冻咯，唔好冻到不得了，好似雪柜咁样咯。 如果都避免唔到，真系要喺房开冷气嘅话咧，就朝头早预早少少起身，听住我哋晨光，然后咧就去出下汗，做下运动先翻工咯，系咪啊？ 梗系啦，呢个最好嘅方法嚟嘅。 好啊，咁今日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塞尔维亚雅列沃主持召开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圆桌会，在当地开展家电、汽车零部件、基础设施、矿业、钢铁、金融等領域合作的十幾間中資企業負責人參加會議。王文濤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中資企業對塞爾維亞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的積極貢獻，要求企業充分認識深化中塞經貿合作的重要意義，積極參與標誌性大項目和小而美民生項目建設，推動中塞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和雙邊經貿合作行穩致遠，為中塞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持續注入新動能。翻嚟本港，警方喺元朗拉咗一男一女涉嫌爆窃。警方话，元朗大桥村一间村屋上星期六俾人爆窃， 经点算之后，大约有60,000元现金，一只约值100,000元嘅手表，同埋一部约值10,000元嘅手提电话唔见咗。经情报分析同埋翻查大量闭路电视记录之后，星期一喺同乐街拉咗一个47岁男子，同一个41岁女子，两个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仍然调查紧。南韩国会选举正式投票在当地时间朝早6点展开，预定当地傍晚6点结束投票。当局预计凌晨2点左右可以基本确定分区当选议员名单。今届选举将会产生300个国会议员，其中254个分区议员由直选产生，其余46个不分区议员将会按政党得票比例分配。总统尹锡悦早前推动增加医科生人数，以应对人口老化的情况，支持率上升，但是就引发实习和住院医生不满，多人罢工或者辞职以示抗议。有选民亦都不满尹锡悦没有兑现稳定物价和改善民生的承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咧受到琴日洪水桥嘅火警影响，咁以下嘅路段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包括红园路来回方向近住红福村，同埋红平路来回方向、红雅路来回方向嘅全线。另外仲有红枝路来回方向近住红园路，同埋洪水桥田心路来回方向嘅近住红园路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同样要封闭噶。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276P 同埋 A34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仲有啦，就系青屿干线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咁现时下层车道咧系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啦就车多少少，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去到曾大屋，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就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慢慢》。 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 陈奕迅社交恐惧癌。 给自己超越，忽然之间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2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施政报告提倡运动普及化，康文署亦有资助本地体育机构推广新兴运动，让更多市民参与运动。点样做先满足到各个团体的需求？本港新兴运动未来会点发展？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新兴运动，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健威，你有冇发现咧？最近成个社交媒体咧，都系充满住一啲漫画家啊、电影明星嘅一啲怀念 post 啊。 阿 Lu 向心爱嘅人致敬，其实有好多方法噶。 仲有咩啊？ 我哋做电台噶嘛，一首歌、一隻原声碟都可以有好多资讯提供噶。想知点样欣赏原声碟？咁你要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同健威知识会社啦。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FIBA 3×3巴黎奥运资格赛由4月12日起，一连三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是世界最高级别国家和地区球队的3×3比赛之一。今次亦是中国香港男女子3×3代表队首度出战的最高级别赛事。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早晨，7:38，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Hey,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各位主持， 早晨早晨 早晨啊 Vicky， 早晨啊小凡，我哋归题队啦， 系啊，大家翻来咯， 系啊，都有一个好开心嘅小 break 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个好精彩嘅复活节假期连带，就系 Rugby Sevens 呢个七男嘅周末啦，咁大家都好啦，收拾心情啦吓、尤其是各位 DSE 嘅考生们，寻日都开咗咗啦，祝大家事事顺利啊吓，都系得心应手嘅。咁啊，讲翻今次呢一个嘅旅行当中，都有好多唔少嘅值得提一提嘅话题嘅，咁先讲下咧，我今日嘅呢个主题咧就讲下我去桂林之旅啦。桂林之旅咧，其实都几多唔同嘅东西玩嘅。咁首先我拣选嘅地方咧，就系一个可以劈低啲小朋友嘅度假村。 正、啊， 系啦， 转头可唔可以 send 俾我啊？ 可以啊。嗱呢件事咧，本身系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嘅主要诱因嚟嘅、因为始终觉得咧一家大细去旅行咧的而且确系攰嘅。好多时候啲家长们咧都系放完一个咁样嘅假期之后咧，翻嚟就问我可唔可以放一个假期后嘅假。因为真系放假仲辛苦过翻工嘅咁样样，咁所以咧，今次就选择唔好啦。四年以嚟第一次全家一齐去旅行，虽然我哋最终都系决定唔带小 B 嘅，咁但系都带住两个大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都希望可以大家各自有自己舒松活络啊，自己有自己放松嘅时间嘅。咁我哋咧都算系几文明噶，嗰件事系我哋有预先帮佢哋报咗名嘅。咁譬如话你食个早餐啦，食完早餐之后咧，大概系8:30左右啦，就可以带班小朋友咧去佢哋唔同年纪嗰个专属嘅小嘅级，一个嘅小嘅小朋友乐区咁样样，咁然之后咧，佢哋就会跟随住呢一个度假村嘅哥哥姐姐们咧，就玩足一日噶啦， 哦， 系啦，就由佢8:30入咗营之后咧，佢哋会食埋饭啦，然之后有好精彩的 包三餐添噶， 系噶，全包噶，咁跟住佢哋仲 好 happy 喎、啊、呢、這个 下午茶时间啦，系啦，咁下午茶完之后咧，仲有一个小活动咧，咁然跟住系大概4:30-4:09左右啦，先至系接收翻小朋友嘅时间当放学咁样样嘅，咁、跟随住咧，你又可以同佢玩少少你自己中意嘅喺园内嘅活动啦，跟住再食埋个晚饭啦，咁夜晚仲有表演可以。 佢園入邊仲有啲咩活動可以？譬如當你接翻佢之後一齊玩啊！ 其實係好多體育類型嘅活動嘅、 啊， 譬如話 力奇嗰啲類似佢哋嗰啲 friend 做下瑜伽、打下網球啦嗰啲啦，應該 基本啦、運動嘢啦，亦都可以射下箭啦，亦都可以去打下高爾夫球啦、甚至乎有足球型 嘅高爾夫球啦，即係你係踢入去一個巨型嘅窿嘅， 嗰啲都好玩， 一杆打入洞嗰種係一腳踢入洞嘅，今次係 足球型嘅桌球其實都好好玩， 係啦， 係啦， 咁所以今次嘉明挑戰自己嘅咧有兩樣嘢嘅， 嗯， 即係第一咧就係放低個小朋友之後咧，咁我就去玩空中飛人，咁啊據聞， 你真係好中意啲喺高處墮下嗰啲嘢喎，其實我仲想問下你有冇見到我 po IG story 打 golf 好上都打下 golf， 點不知你一嚟又係上次咁樣，又話曝光，又話又話喺啲高塔嗰度，又話慢慢 跳落嚟咁樣， 睇你人生唔夠刺激喎、 啊。你會幾時會挑戰呢個平流層啊？我睇到有啲新聞就話而家有啲車胎人公司咧，同啲法國餐廳聯成就話而家可以係啊，從輕氣球從輕氣球飛到上去25公里高嘅，即係平流層嗰度咧就進食咁樣，係啦，食完之後咧就咁有個降落傘啦，當然係咁啊，垂翻你落嚟咁樣嘅， 食飽即刻降落嚟， 係喂，呢個都好啱你玩喎， 好啊，你贊助我咁， 錢未必係最重要，最重要係你想玩啊， 係咯， 你想玩我哋就會幫你試下揾下 啊嘛，等我自己都努力下， 你哋玩係佢啊，我自己係畏高嘅。嗱，頭先嘉明一講到咧一樣嘢就係話啊，自己喺呢個高空嗰度玩呢個咩啊， 空中飛人咯， 空中飛人啦。咁第二樣係乜嘢啊？ 第二樣咧就係出去玩呢一個即唔係園區入邊嘅活動啦。咁咧，因為我哋都有 day one 啦，第一天啦，就將小朋友同埋我哋自己分開咗啦，咁佢哋就跟住哥哥姐姐一齊玩。咁第二日咧就接翻佢哋翻嚟啦，我就自己帶佢哋出去玩， 嗯、 包括咗當然去到喺咁靚嘅地方桂林，梗係要去觀賞下佢哋當地嘅一啲靚景。 等我講呢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 冇錯，所以 必須係遊走下佢嘅唔同嘅國家 AAAAA 級嘅景緻。 但如果帶小朋友去遊呢啲風景區咧，佢哋通常會嗌悶 嘅 喎。 所以咧，我就冇揀到遊麗江嘅，我就冇搭船。我就去咗玩溶洞， 系哇， 咁就好似有啲历险嘅感觉啊嘛，佢哋又可以戴下头盔啊，又可以有个电筒仔照住啊，咁样有少少历奇嘅感觉，咁佢哋系开心嘅。咁但系晏昼嗰件开心事咧，就系玩越野车。 嗯， 咁 哇呢个好玩。 当地玩嘅越野车咧，就唔系一般，只不过系喺个草地上面奔驰嘅感觉。 嗯， 而系真系见到有水桶系铲埋去嘅。 哇，呢个又几估唔到。嗱，首先我估唔到桂林咧系有得玩越野车啦。 系啊， 通常大家谂越野车即系。ATM 啊嗰啲咧 ，ATV 啊嗰啲咁嘅，就喺呢个布吉啊， 系啦， 即系芭提雅嗰啲就最多呢啲玩。我估唔到桂林都有呢啲玩。 系，原来佢哋当地都有唔少朋友系专登去到玩呢一种嘅越野车嘅。咁、其实嗰件事都好皮包骨嘅感觉啦。咁所以你入到去呢架车度咧，基本上你系全部嘅所有嘅衣物啦，你嘅头部啦，你全身咧都会系充满住泥浆嘅感觉嘅、 哦。 因为当地实在好多泥土嘅地方啦，亦都好多系唔知系人工定系本身真系天宇可以做到咁多水凼出嚟啦。咁、但总之佢开发到俾你揸经过越野车嘅道路咧，都系有劲多水凼嘅。 但系佢之后有得俾你即系日淋浴翻、冲凉翻噶嘛？ 咪翻去自己酒店房咯。 我翻去自己 系咯，同埋嗰几套衫要抌咗佢。 其实小朋友玩呢啲先好啊，因为佢玩完之后佢觉得越污糟咧，就代表我头先越劲。 系啦。成日都要扮咩豬啊嘛，咁嗰兩隻豬 參與度極高， 係啊，好中意喺度跳水氹噶嘛，跳泥氹噶嘛，咁樣。咁就好有呢一个感觉，咁我哋就一心以为佢哋梗系好开心啦。爹哋妈咪各自揸一架车，一人带一个小朋友咁去越野咯。咁啊，全程咧都好多唔同嘅保护衣物嘅，譬如有件好似雨衣咁样样嘅东西啦。咁、就上下都有各自两件头啦。咁、然之后包到对脚同埋个身咧都系实一实嘅。咁然之后再加一对好似啲水靴，但系又系啲一次过嘅一啲物料啦。咁、就去保护埋你只鞋啦。跟住咧仲要带一个咧好似有呢个科学家。入实验室嗰种咁大个嗰啲眼罩咧， 好好啊，嗰啲好玩啊， 系啦， 嗰啲气氛好好啊， 系啦，再加多个口罩，惊你有啲泥入面啊，或者你喂有啲泥飘上去你个嘴仔度唔舒服，咁啊，总之戴到咧全头又系头盔啦，乜都有，基本上你只不过系手指咧系会露天嘅啫，但系全身都系保护住嘅。咁以為咁就好保險啦、對唔住，佢都係啲泥咧，係會揾到辦法入到去入邊嘅。咁所以咧，我咧就比較安全啲個，因為我帶住嘅係阿二女，咁阿二女就冇阿大女咁中意啲刺激嘢嘅。咁所以大女就跟阿爸爸，爸爸咧就見到有水浸咧，就專登加速嘅。咁所以佢嗰啲水花四溅嘅感覺咧，係鏟到係兩架車咁高嘅。 哇！嗰、那個好玩，如果你問我都覺得嗰個好玩 係。我都會。 咁但係我咧就知道我隔離嗰個咧唔係咁承受得到刺激嘢啊。咁所以我係有水桶咧，就係慢速嘅。 就好似过到 避开佢嘅，好似我哋 揸车咁样， 驶咁样， 又惊跣胎又剩， 系啦，总之就唔好太刺激啦，基本少少地有气氛就 OK 啦，咁样样，咁成件事都差唔多成一个钟头嘅路程，咁就俾你喺唔同嘅越野赛道上面去穿插。 哇，一个钟啊，真系够本喎，系啊，之前通常呢啲咧，如果你话佢15分钟、20分钟咧，玩完我都觉得你咁快嘅， 系啊， 未过瘾。 咁所以呢个咧就冇嗰一种系喺乐园嗰度排咗一个钟头队玩2分钟机动游戏嗰种嘅感觉啦。呢个系好够嘅，好满足嘅。咁但系玩完之后咧，我嘅隔篱嗰位嘅同伴咧就开始喊啦， 即系唔系揸紧车嘅时候， 揸紧车嘅时候咧， 玩车冇事， 佢系全程都忍住。佢忍住， 好堅強咁咯。 系啦，佢覺得我唔知道幾時先至可以落車，但係我忍住。咁但係一落車嘅時候咧，佢就開始喊啦。咁我就話：做咩你喊啊？你唔中意咩？頭先我已經唱住嗰只豬嗰啲歌， 係啊， 嗰 只做曬成個情景出嚟嘅咯。 結果有啲泥入咗隻眼啊！咁就一個反應係咁樣啦。另外一個咧就犀利啦，因為爸爸嗰邊咧。比较狂野啲， 刺激啲嘅， 系啦，咁所以咧，由嗰件雨衣未除落嚟之前咧，我已经知道呢两件衫应该带唔得翻香港 了，算啦，再买咯， 系 啦，系拉动下呢个桂林 嘅经济， 桂林嘅 GDP 咯， 系啦， 就靠你成间铺头买起咗佢啊， 系啦，嗰、那个嘅严重程度咧，系去到我哋翻到去酒店房间帮佢冲凉嘅时候咧，成头都系泥啦，然之后佢件衫咧，好彩买嗰个嘅运动牌子系原来洗得甩系 OK 嘅。咁、 哦、 但係呢嗰件事係当日佢好兴奋啦，觉得自己好型啦，跟住又觉得哇好刺激好好玩啦，咁但係到夜晚 pillow talk 嘅时候呢，妈妈跟住两位女女瞓㗎，其实你鍾唔鍾意玩嘅啫，佢話其实都唔係咁鍾意， 唔緊要， 爸爸玩得好开心， 爸爸妈妈玩得好开心，佢两个就好啦，忍住好 ok 嘅，咁所以到第二朝早再食早餐嘅时候呢，就问佢哋啦，嗱今日俾你哋两个揀啦，你会想好似寻日咁跟住爸爸妈妈出去探险啊，去玩 早晨早整架船丽江游啊，爸爸，我中意睇风景，你又唔知道，以为我中意玩泥板啦，你自己中意玩啫咩？ 明明 整污糟我件童装， 我都中意探查，一路探住查，一路行呢个丽江，几开心啊！影下相， 露露柠檬个热运动衫就入晒啲泥入去啦，哎呀， 会错晒意啊！咁所以问佢哋，你想再跟我哋出去玩啊，定一话你想跟翻啲小朋友去翻嗰个小朋友嘅俱乐部啊？两个同步答俱乐部， 俱乐部，俱乐部嘅魅力出嚟啦！ 系啊，去嗰个俱乐部啊！ 系啊，系啊， 咁咯。咁但系其实除咗呢一日有啲比较特别啲嘅东西，等佢哋去尝试一下咧。其实最开心嗰个感觉咧，就系原来佢哋已经真系大个仔啦，大个女啦， 大个女啦。 咁所以嗰、那个同爹哋妈咪一齐去旅行嘅时候咧，那个安排咧都真系可以有一个新嘅进程开始啦。 系啊，系啊，系啊。 嗯。 Playing your games. You know what would be really cool on this? Sabrina. Like, if we can get Sabrina on this, oh my god. That would, like, seriously. Oh my god, you're so right. I'm gonna sing now. I'll be somewhere by myself in Hawaii, doing all the things we always wanted, never did. Why? Cause I waited for you, but your talk is cheap, all you do is leave. I see, I'm sick of your schemes, and you're such a disease. And no, I've heard it before, I'm never begging for love again, baby. I'm begging for yours. No one's telling you need me now, you got to see it as that. I've heard it before, and yeah, I've heard it before. You want me now. I'm sick of your schemes, and you're such a disease. I've heard it before, I'm never begging for love again, baby. Never begging for love, never begging for love. 好开心喎，听过呢一首新嘅作品，好多都冇听过佢哋两个一齐同场演出啦。听过有 Girl in Red 再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嘅 You Need Me Now。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听完嘉明出去做旅客，我哋又睇翻我哋本港究竟个旅客嘅资料。 小白都未讲佢嗰个日本之旅个， 等阵我都期待要听佢。 逐日再讲咯，日日都开麦。 系啦，嗱，我哋睇下咧旅发局嘅文件咧嚟到去显示啦，原来旧年度假嘅过夜旅客，即系会可能会瞓觉嘅，唔系可能瞓嘅，系会瞓觉嘅， 会喺香港住酒店嘅， 会住酒店嘅，或者住一啲嘅hostel 嘅。 系， 其实咧嗰个占嘅比例咧就系53%，咁呢一个报告咧，同咗如果疫情之前2018年对佢比较咧，其实咧当时啊会过夜嘅旅客咧就系61%，系跌咗少少嘅。但系旧年嘅旅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佢哋嘅整体满意程度咧系高咗嘅噃，系8.7%，而94% 嘅人咧就会再度话啊，我会再嚟噶，同埋咧会将我哋香港会推荐俾佢哋嘅屋企人啦， yeah. 又或者朋友嘅。咁而睇翻咧2018年嗰啲旅客佢。我们会来香港的一些的十大景点呢，跟现在去年比呢，诶，又不同了。我们首先看看2018年呢，2018年它的十大 like 的景点是什么呢？当中是有些离岛啦、大屿山啦、长洲南丫岛，这些都是很受欢迎的，大家好像是大自然一点的，甚至呢黄大仙庙都有的、即是都叫做地标，会过来打卡啊，甚至是可能是求福这样啦， 拜拜啦， 是的，要拜拜。 我经常都说人家的参拜文化，譬如你去到泰国的参拜文化，其实有个经济链可以衍生到噶嘛？跟住，我覺得我哋香港都可以有呢啲拜拜經濟鏈噶，即係觀音借富啊、黃大仙啊、大佛行啊嗰啲咁樣咧。 起碼嚟過一次，你一定要翻嚟咯。 係啊，你要還神啊！係啊，我哋香港咁福地，我個大佛保佑你。 係 啊，係啊，你裝柱香 還開啦，又借咯，借完又再還咯，生生不息，六六無窮，幾好啊！ 正所謂借福梗要還，咪俾錢中介啊嘛。俾錢我嚟香港就啱啦， 求福界都要多翻腳提子喎。 要係啊，係啊，我哋唔使祈福講啊。 紅提子咧， 如果你啲神明夠勁咧，唔使祈福黨啊，本身祈福都會祈得到啦。係。如果样样风水好，使乜做贼啊？ 系咪先？ 自己揾到啦，都系咪先？ 系啦，咁但系睇翻上年嘅呢一个十大 like 嘅景点咧，原来啱啱所讲嘅离岛，甚至系黄大仙庙都唔入十大、 啊。哦，依家唔兴拜拜啊？ 系啦，而家唔兴拜拜啦。 夜经济庙街。 还啊庙街你估下排第几？ 庙街真系有入嘅，首先 有入嘅，有入 十大嘅都系 好 喺十大边嘅。 庙街夜缤纷排第七。 排第四、 啊，排第四、啊。 庙街同女人街咧系排第四，但系其实喺2018年嘅十大里面咧，其实佢下跌咗一位嘅，嗰阵时系排第三嘅，而家系排第四，下跌咗少少嘅。咁、究竟呢十大里面除咗有庙街入选，仲有啲咩地方呢？首先第十位 系 属于 会展。 湾 仔系啦，大家咧就会去金紫荆广场嗰度咧去打下卡咁样嘅。 同埋又有好多展览，琴日都有个 Web Free Festival 啦、嗯，即系其实唔经唔觉，有阵时我哋听贸发局热线有好多，跟住贸发局热线冇涵盖嘅，可能更加多一啲嘅展览。咁、嗯、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下，几多嘢睇嘅。 系啦，咁除咗展览之外咧。呢、这、一个嚟紧咧，第九位咧都系关于啲艺术嘢，而且佢系首次上榜嘅。吸引旅客嘅第九位就系属于香港艺术馆，睇、嚟大家咧都多咗喜欢去啲展览啊、艺术嘅嘢多过去大自然，即系以前就大自然多啲啦。咁、去到第八位啦，就系、下跌咗嘅蓝桂坊、可能大家就冇咁喜欢呢啲柴娃娃嘅活动啦。 唔系，同埋啲 club 都有啲都执咗， 系 啊，执咗， 气氛都唔同咗。咁去到第七位咧，就系啲主题乐园嚟嘅。咁就係嗰個有關水嘅海洋嘅咁啦，咁就到第六位啦，又係展覽，又係新上位嘅，就係、西九龍文化區，即係嗰邊而家多咗有好多唔同嘅。 嗰個要上位啦，嗰、那個我哋儲團重兵喺嗰度啊嘛， 新地標嚟噶嘛， 嗰、個應該要第一二位添啊！我想講之後， 係啊，因為 有故宮啊，有 M 家，係 啊，多咗好多人咧，真係哦，原來咧香港好似變咗一個藝術都市。咁樣， 好啊！ 係啊，即係多咗人係會中意去一啲有展覽睇嘅，睇到一啲文物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係開心嘅。 我最贊成啊！呢、這個係涼下冷氣，係啊，睇下展品， 又可以喺草地度行一轉， 係啊，又有藝術價值創投， 又有維港景， 係咯、啊，幾好幾好啊！ 所以咧嗱，故宮我相信咧，我自己都暫時仲未去到嘅， 係 我就決定呢一年我一定係要同有目標嘅， 好 要同我屋企人一齊去到，因為冇理由呢個旅客咁喜歡嘅時候，我哋身為本港人未去過啊嘛， 你都知咧， 係啊， 你都知咧，你都知自己要去下咧、 但係要真係要攞全日出嚟，又要夾埋屋企，我又唔想自己去， 你好 我想請屋企人， 好忙咩？ 唔係同屋企人夾唔到時間， 佢啲屋企人忙 嘅 原來 係，係 啊，要夾時間，我哋多。 好啦，等我睇下往后有冇机会有啲安排下大家入去故宫睇啦。即系咁，你始终国家嘅嘢都要认识啊嘛， 系 咪先？ 我觉得定期展览都值得去睇嘅。 系啊，咁跟住啦，去到第五位啦，就系、由十一位上升到第五位嘅、就系中环嘅摩天轮。 哦， 系啦，多咗人去嗰边，可能多嗰边而家中环咧海滨都多咗好多唔同嘅艺术嘅嘢，即系好多唔同嘅 party 啊。咁、所以大家都多咗去嗰边嘅。跟住啱啱第四。位讲嘅就系女人街同庙街啦，第三位咧就 系 个公主城堡啦，系、啦，而第二位咧、 即系另一个主题乐园， 冇错冇错，第二位咧就系都揾喺 top three 嘅里面嘅，佢、就系太平山山顶， 呢个好地标式啦。不过头先你讲咧，讲到第二位系嗰个主题公园咧， 唔系第二主题公园第三， 第三位，我都觉得应该，觉得佢应该系第一二位添， 睇人流就一定系咯， 梗系啦，我哋又团重兵落去啊，我哋又用钱去做噶呢、个都 系啦，咁去到最后第一位啦，系属于边度咧？都系仍然喺 top one 嘅尖沙咀星光大道， 系、啦、那 個啊，原来竟然系星光大道， 系啊，系咪估唔到啊？ 估唔到、 啊，但系星光大道原来好多人都中意去，譬如去睇啲手印啊、打手印啊，同埋睇烟花嗰、那个叫咩？ 幻彩永香光二点零， 系啦，咁嗰啲咧都系大家原来都喜欢，同埋会搭下啲游轮啊咁样。原来咧星光大道真系估唔到、啊，咁所以嗱嚟紧咧，如果周末又想试下去下旅游景点嘅话，就不妨去呢十大睇一睇啦、 可以大家欣赏下呢啲景点啊。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青青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港股嘅表现啦。咁啊，恒指咧，17,000咧，得复失咁啊，原先啊升得几好嘅，咁啊，最后都升，咁啊，升95点啦。咁啊，大市成交都算还可以啦。咁假期过后啊，吓咁睇翻隔晚美股亦都系真系升跌不一嘅。咁睇嚟真系市场观望住，好似琴日节目咁样讲嗰啲数据啦，咁样。Kenny 嗱，大市嘅走向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今日个格局。是不是跟昨天都比较相似呢？是 啊，我们昨天都讨论了，暂时的市况方面都是一个即是上上落落的个是情况啦。因为最主要其实就那个这段时间呢，其实上个礼拜都开始讲就说开始进入一个叫做真空期啦。因为就那个食口方面呢，肯定不会那么快有什么变动住的啦。甚至无现在讲紧，即是昨天都有提到，可能现在六月份都未得减住，要去到这个七月或者八月打后时间就跟着暑假啦，可能九月先会减咁样。咁所以变咗而家大家都会观望几样嘢啦，即是债息，美国债息嘅变化啦。咁同埋第二就係睇返就呢个係美国方面啲经济数据啦。咁而家我想好像一个摇摇板咁样咯，大家就是即是觉得嗰啲经济数据如果美国是强劲嘅，可能呢有时啲气氛呢就会倾向对经济好，对嗰个股市是理想嘅，咁会好啲。但有时呢又会觉得嗰个通胀未受控嘅时间嘅话呢，咁可能就会影响得到呢个系减息，咁啲息口敏感股份呢或者啲科技股有可能有啲回头喺度。所以你见佢呢好似即系摇摇板咁样两边去摆嘅。 係啊，都好明显感受到啊，特别系息口敏感嘅股份啦，咁样有阵时就骤升骤跌啦，咁其中一只呢当然要讲回控啊，回控都算少少地关个息口事啦。咁啊，有个重磅嘅消息公布，咁啊汇控减磅啊，咁啊43亿咧就出售咗阿根廷啊，即系南美方面嘅一啲嘅业务啦。咁记得啦，过往嗰一两年咧，其实 Kenny 都有同我哋一路跟进下，汇控都好多散户股民好喜欢噶嘛，系嘛？即系我最记得经典一役就系28蚊嘅汇控个血肉长城啊，吓，即系当年系佢应该4-5年前啦。咁啊，依家汇控就叫否极泰来啦，去翻股价都有个6字头咁样，亦都见到佢南美同埋北美嘅一啲叫做外坏账啊，一啲 bad debt 咧，都开始慢慢去无全清，好似真系揾到个方向。Kenny 嗱，关于呢个企业，你点去分析，点去睇咧？ 其实汇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早一年一两年前啦，其实但系都有啲声音就系话要去分拆啊嘛。咁但係後來咧就係即係過唔到嗰個係股東會啦。咁但係咧管理層都應承咗咧就係要提升嗰個係股東嘅價值嘅，包括咧就係回購啊、派息啊，咁同埋可能要重整一啲資產啦，就出售一啲係非核心嘅資產啦。咁見到其實陸續都有啲做嘢嘅，咁包括今次就係話呢個出售呢個係5.5亿美元啦，出售阿根廷嘅業務啦。咁就雖然咧會錄得10亿美元嘅税前虧損啦，咁但係就我諗應該就更加多啲资源咧就系摆得好啲喺嗰个咩咯？大中华市市场啦，因为你见到其实佢哋个业绩嗰个系contribution 都睇到，其实都系大中华市场方面咧就系贡献比较大啦，同埋嗰个系即系增长嘅潜力相对嚟讲比较高啦，尤其是啲即系财富管理上面嘅业务啦。咁集中更加多资源喺利润好嘅项目嘅话咧，都系为股东嗰个权益上面咧有个帮助嘅。 咁啊，楼市香港嘅楼市新盘啊，小阳春啦，见到日日报章都话啊，某某某新盘啊提价加推啦，好似真系即系切完辣之后就有个财富效应慢慢咁样浮现到啊。嗱，讲紧一手楼啊，二手楼就应该就剩得好紧要啊，啲经纪都冇时间同你睇二手啊。Kenny 有冇观察下本地楼市啊？ 我諗嗱，呢個咧頭先你講呢個問題都好好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本地銀行方面咧，除咗話受惠呢個息差因素之外，最緊要睇貸款需求。而家其實你睇到咧，香港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面對緊呢個貸款需求疲弱啊。咁呢個亦都係一個經濟嘅寒暑表，因為大家覺得經濟前景唔係咁樂觀，或者覺得嗰個係盈利嗰個情況方面唔係咁理想嘅話咧。 就算有平息我都唔借錢啦，因為擔心可能就蝕埋㗎嘛。咁尤其是可能啲房地產投資，咁你一定係覺得嗰個樓價係有上升嘅潛力呢，你先至會去借錢買樓㗎嘛。你唔會因為銀行同你講話而家好平息啊，但係樓價跌嘅你去買樓㗎嘛。咁呢個就係反映返一樣嘢，就係嗰個市場對於房地產個前景嘅問題啦。咁當然設咗辣之後一定係有改善嘅。咁但係呢個我諗喺短期就喺個成交層面咯，即係你之前咧其實未設辣嘅話咧，就成交都冰封咁滯噶嘛。咁但係你而家起碼咧都叫做有啲成交。咁你話樓市係咪會因為咁而升咧？今年仲有好多後面嘅客觀因素要睇嘅。 咁所以講完咧本地嘅樓市咧，講下內地方面啦。咁琴日咧摩根大通啊發表報告啦。咁話2023年中國房地產咧開發商嘅核心淨利潤按年再跌 22%， 咁大家都知道，即係上年內房方面就真係差差地啦。不過嗱，隨住內地即係譬如上個禮拜嘅數據公布嘅 PMI 有啲擴大嘅情況出現，有冇機會喺第二以至第三四季對於內房嘅表現去睇好少少咧？特別係即係一啲央企背景嘅一啲內房股。有冇機會有啲驚喜出現咧？咁啊，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啊，唔該。 我覺得如果真係要買咧，我都會揀央企嘅內房股咯。但係個大前提就話你究竟係咪一定要買內房？雖然係好平啊，即係當然好多哇，即係表面上個 P book 啊、PE 都好低啊，但係你要望唔好忘記一樣嘢就話。其實佢背後嗰個負債嘅問題啊，背後個銷售嘅問題啊，現金流嘅問題嘅話咧，其實係未解決噶嘛，咁所以變咗現階段你睇到個估值好似好平咁樣，但係未實際係睇曬成個 picture 嘅，咁所以變咗內房係咪要買咧？呢個第一個考慮啦。第二，如果真係話我都係要想下即係接觸下呢個範疇嘅，覺得平嘅，我都係建議好似你頭先咁講，都係買翻一啲係即係國企背景嘅，因為佢哋第一首先財務狀況你唔使咁擔心住啦。第二就係話佢哋真係賣到樓喎，即係你而家佢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嗰啲民企內房嘅話咧，你今年第一季的賣樓情況都是不理想的，但是呢就國企的話呢是有增長的，這個我們整個節目都說這個是此消彼長嘛，即是你是那個內地居民的話呢，你現在賣樓的我都選了有國企背景先，因為不用擔心補交樓的問題嘛，的所以變成這個是一個即係有少少惡性循環喺度咯，所以國家嘅政策咧就係話一定要集中翻嗰啲資源，譬如銀行嘅信貸係去補交樓係啱嘅，因為起碼令到啲人起碼對翻嗰啲民企嘅內房咧叫有信心翻啲，肯去買佢啲樓先。你先唔好講還錢啦，即係你嗰啲債啊，或者係嗰啲境外債嘅話咧，其實呢啲係更加複雜龐大嘅問題啦。咁但係你起碼令到佢生存得到，可以買到樓，有人買佢嘅樓，先至講後邊嗰 part 咯。 完全認同 Kenny 嘅睇法。今個早上非常多謝咧，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是否现在熟悉的眼前，是词语是情节是陶醉的笑，眉目互动都仿似是未醉未笑， 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今日讲两样咧睇嘅嘢俾大家，两样都系免费嘅。第一样梗系作为市民免费睇奥运啦，咁啊 呢个真系要睇啦。 咁啊，特区政府啊，琴日公布连续咧第二届啊购入咗转播权啦，本地嘅免费电视台咧，都几多有得播嘅。咁啊，边间播啲乜嘢咧，就稍后再同大家公布咁样咁啊。巴黎奥运咧七月底咧就会开幕啦，咁样咁啊，港台电视都有份播， 梗系要啦， 又要支持下我哋港台电视啊。咁其他咧三间免费嘅电视台咧，亦都会有得播嘅。咁包括就系奥运啦，同埋残奥运啦，咁啊，其实入边都有好多唔同香港嘅运动员会参与其中啊。 我都觉得咧，支持本地嘅运动员嘅时候咧，去到一啲譬如话澳洲或者系即系有時差嘅地方，譬如巴黎咧，講真，港隊最出色嘅一啲賽事咧，大部分都係日間舉行嘅，尤其是游水就係我哋平時覺得係七點零啊、八點幾鐘已經開始咧，咁啱如果對翻六個鐘頭時差咧，大家食緊 lunch 嘅時候，就可以幫何師培打氣啦。 哇，咁氣氛一定好好啊！ 係啊，幾好啊！嗱，港隊咧，2021年嘅時候，大家又記得咧，東京奧運咧就創下咗歷史啊最多牌啊嚇，一金。两银三铜啊，一二三 咁 啊，港台体坛一二三，好啦，咁啊嚟紧可唔可以继往开来咧？咁啊努力啦，运动员们，咁啊有好多评论都出嚟话真系时差咧就有利咗夜晚黑酒吧嘅生意， 系啊， 即系有阵时你奥运都有啲焦点赛事，足球方面啊，篮球方面可能安排夜晚黑你可以睇下篮球，睇下足球佢几正喎，好似 甚至乎如果张家朗又可以打入总决赛嘅话，通常又晏昼时候啦，咁就又对翻一个六个小时就九点。啱啱食饱饱， 系啊，甚至乎你话譬如单车嘅香港都有好多新星啊，咁啊都系好值得我哋去即系开住电视支持啊！ 哇，真系好似讲到个个范畴，我哋都有机会染指奖牌咁样， 劲啊嘛，香港运动员得噶， 好嘢好嘢嗱。 这个就七月底就去睇啦。另一个今个礼拜去睇就是这个免费阅读周，就是来自呢这个香港教育城。嗯、如果你呢知道什么是香港教育城呢，你都对教育呢好有热诚的。咁香港教育城呢就入晒啲 ETV, 我哋嗰啲教育电视入去嘅、啊。你揿入去呢就可以睇到啲经典嘅 ETV 㗎啦，喺入面即係教育电视咁样啦。香港教育城呢就致力推动呢个阅读文化，咁为咗迎接呢4月23号世界阅读日啊，兼呢个香港全民阅读日呢，咁教育城呢就推出呢个免费阅读周，咁有3000几本嘅电子书呢俾大家免费任睇嘅。喺呢个礼拜入面。咁好明显就係、是、原来呢啲电子书平时应该係要收钱。咁所以。 而家唔使钱啦。 係啦，呢个礼拜先係唔使钱。 任睇。 我又真係唔知道喎，我成日以为有啲电子书，尤其是係康文署核下一啲图书馆、其实入面都有啲电子书。 係 呀。 嗰啲应该係免费吧，係咪 又咁，有部分嘅学校呢就会已经係预购咗呢一个嘅服务啦。咁、所以部分啲学生呢都已经可以免费享用到一个佢自己嘅登入名号嘅。咁、所以有啲学生如果佢哋学校本身係有订阅嘅话呢，咁就已经可以免费睇嘅。不过就唔係间间都系囉、 哦。明白明白。尤其是我哋成人咁样，唔系学生就即系一定要俾钱啦。平时 是 但系咧，依家咧都可以透过呢个免费阅读周咧去欣赏一下唔同嘅电子书啦。今次嘅活动咧都有超过40间嘅本地同埋海外嘅出版商支持。喂，今时今日咧买本书嚟睇咧都唔平噶。有阵时我入书局咧，有阵时想攞啲书嚟做 reference 啊或者睇下咧，全部都成百几二百蚊一本书，都几夸张。 basic 都90几啊。 咁你都知道我哋有阵时买一本书翻去都会真系想睇啦。但系。你个成本去到咁贵咧，可能我又未必攞住本书去收，去 cashier 收银嗰度去俾钱。咁、所以依家多咗呢啲电子书啊，我都觉得可以推动到个阅读风气嘅、都真真正嘅。尤其是啲绘本咧、即系小白同埋嘉明最明白，你做家长呢绘本。其实讲紧嗰20页纸，个故事讲完咗、其实就完结咗啦。你即系屋企可能储咗好多绘本，但我估作为家长嘅你哋都觉得哇，好似都用钱都用得几多。 我屋企真系好多绘本，嗰啲绘本咧，其实睇完之后咧，小朋友可能即系一个月之后又再攞翻出嚟睇嘅，或者好多叫做游戏书啊，啲游戏书咧其实都几得意嘅，有啲咧就直头喺个好大版书嘅，嗰、个大版书咧直头放喺地下嗰度咧就去搵翻嗰啲人出嚟，咁样成个。过程入面咧，其实即系好似同本书玩捉伊因，咁家长就好一齐帮手。咁呢啲书咧，我已经玩到咧个细路仔一打开咧，佢已经记得晒所有人嘅位置喺边度。 呢啲就系请小朋友嘅朋友嚟到屋企嘅时候，佢懒叻 招呼朋友 啊 嘛， 系啦， 你揾咧，你揾咧，我知喺边咧。 我唔话俾你听，俾佢懒叻嗰啲位置。不过呢啲书咧，其实如果真系啱嘅，你下自己买嘅话咧，咁、其实系都贵贵地噶吓。咁如果你话有啲租借服务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即系同时间服务到好多唔同人啦。 网络有冇多啲资源咯？呢啲免费阅读周应该都有好多绘本嘅，咁家长们自己上网揾多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朝早近8:00起火，大约10分钟之后，火警升为3级。警方话大厦内一间健身中心起火，警方接获多人报案，有人被困喺火场，消防正喺现场救援，有人救出嘅时候烧伤，至少一个男子昏迷，多架救护车在场协助。天水围洪雅路地盘发生的4级火警至今仍然未救熄。消防处处长杨恩健昨晚到火场视察，形容现场温度非常高，消防人员未能够走近起火的位置。又说地盘的地牢在昨日下午曾经发生爆炸，相信是由风回樽引起。杨恩健又解释，将火警升为4级的原因主要是希望加大人手，话需要铺设好多喉管和灭火喉，射水去地牢着火的位置。他又说会密切监察天正的安全性，屋宇处亦都已经派员到场帮助留意天正的安全情况，天正目前没有即时倒冧的风险。 警方在元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爆竊。警方说元朗大桥村一间村屋上星期六被人爆竊，经点算之后大约有60,000元现金，一只约值100,000元的手表和一部约值10,000元的手提电话不见了。经情报分析和翻查大量闭路电视记录之后，星期一在同乐街拉了一个47岁男子和一个41岁女子，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仍然调查紧。海南岛西南海域商船和渔船碰撞事故，当局在沉没的渔船上发现六具遇难者遗体，仍然有两个人失联，今日将会继续组织开展水下搜救。事发在上星期三凌晨，一艘巴拿马籍集装商船和另一艘渔船在三亚港西部发生碰撞，渔船沉没和8个人跌落水失联。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说搜救行动持续进行，昨日一共协调19艘船、一架专业救助直升机在事发海域开展海面和空中搜救，同时协调专业力量继续开展水下探摸搜寻工作。截至昨晚9点，搜救人员在沉没的渔船船舱里面发现并且打捞起六具遇难者遗体，并且转移到三亚。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1.73，瑞士法郎0.903，加元1.357，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68，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9,605点，跌167点。港金报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1.85美元，卖出2,352.43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一啲火警啊、交通意外啊，需要封路噶。咁先讲翻九龙区咁，受火警影响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咁而喺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受火警影响，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要封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喺港岛区都系受火警影响，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爱秩序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车辆咧不能够由筲箕湾道左转去爱秩序湾道噶，车辆不能够由筲箕湾道啦左转去爱秩序湾道。咁另外喺新界咁啊仍然系封路嘅就系红源路啦，红源路来回方向由于洪水桥火警啊，近住洪福村都系全线封闭，红平路来回方向、红雅路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同埋红智路来回方向近住红源路、洪水桥嘅田心路来回方向近住红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啦，276P 同埋 A34 都要改道行驶。咁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喺港岛区中环嘅文宝街去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有坏车啦，而家龙尾咧排翻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嘅就系中环嘅文宝街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翻去江乐道西天桥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咁另外啦，江乐道西咧都系去翻北角方向啊，近住中区警署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香港万怡酒店对出，就系江乐道西去翻北角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万怡酒店。咁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 近住电话机楼。咁再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咁红隧而家港岛入口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喺小沥源。咁另外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啦。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而家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五月天 featuring 顾五人，唯一 Crispy 吹乐团，一丝不挂的忧伤。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星期三的我都做得到，做些什么好呢？尝试一下今日为你的家人又或者朋友配搭一下今日你的衣着 衬、 啊 哦、衫。 小白和嘉明最 成日都 容易做的这件事，帮阿仔打扮一下，或者阿嘉明帮自己三个小朋友， 是、啊、 哇，只是帮他们想着什么衣服、啊、可能都想半个钟头先到想自己。 成日要衬到好像有些主题、啊、像公主一样、啊、他们。 他们不喜欢公主类 型。是吗？咁快嘅， 我很 开心嘅。佢中意咩？佢中意 Minions 系嘛？ 佢哋而家中意啲行动方便啲嘅衫啊！ 哦， 因为我啲女都系好动型嚟噶嘛，咁所以我同佢哋讲咗，如果你着裙咧，你去攀爬嘅话就唔系几方便。咁佢哋就拣攀爬，就唔拣着裙咯。 系系系，我屋企小朋友咧就同佢哋衬完一两次衫之后咧，佢哋就有个习惯就系以后都净系着嗰一两套。 哦， 你换第二套俾佢，你话呢套靓啲，呢套新买都得意啲。佢就唔中意嘅， 穿晒窿都仲系佢嘅。 系啊， 点解咧？你有冇问过佢点解？ 佢就话俾你听，佢唔识讲好多，佢就话俾你，我唔中意，我净系中意翻嗰套。 哦， 系咪系咁样嘅？去到萌塞嗰个地步噶啦，已经系系啊。 似边个啊？ 唔系冇嘅，冇嘅，冇嘅，冇嘅，冇嘅， 好有針對性你呢、這個， 係啦，你可以攞翻啲手信走。 轉一隻，轉一隻，轉一隻，轉一隻，係穿立下都好嘅。有陣時候我都會幫阿爸阿媽購置一啲新衫啦。咁咧，佢第一句通常都會講： 咦，你幾好喎、 啊！所有老人家第一句通常說。哎，呢啲衫我大把啦，唔使买啦，要买啲咁贵嘅衫啦，咁样啦。跟住咧，你下次同佢食饭，佢就会着住嘅。 系啊， 几好啊， 真系好烦啊！ 我真系冇帮我阿妈买过衫喎，其实 真噶， 我冇帮佢买过衫 嘅。嚟紧五月母亲节，你咪买 系咯，系 你都锡你妈咪， 谂咗礼物啦， 系啊， 你都锡你妈咪嘅。 我都成日咧送衫啊，或者系手袋俾爸爸妈妈嘅，系一啲物品，我觉得几开心嘅。佢哋就会谂啦，其实喺过程。当中 中咧，你会倾偈啊，佢会问点解你会送呢件衫俾我嘅？因为可能又讲翻啊，因为呢只颜色你中意嘛，点点点点点。咁我觉得系一个互动嘅好好嘅沟通方式。 佢有冇话俾你听呢只颜色我廿几年前就中意，依家边度中意啊？咁样 唔系，佢成日话我嘥钱咯，系啊，唔使嘥钱啊，同你一样咯。 其 实 好 偷 善你嘅，心中都有点点甜。 我谂咗新嘅对白俾佢讲啊。哇，唔嘥，系啊，我喺家用嗰度减翻咪得咯，跟住佢哋即刻冇嘢讲咁样，系咪？搞下笑啫，费事佢成日都话我哋嘥钱啊，唔系钱啊，我嚟用嘅，用喺自己关心同埋关注嘅人身上就唔系嘥啦， 值得嘅， 系啦，咁希望咁啊，大家我都做得到咧，都可以爱惜你身边嘅每一位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 ，Miss May， 早晨 ，Hello， 我都跟翻你啲学生咁样称呼你 ，Miss May 先。今朝早嘅家长考牌学堂继续有注册言语治疗师潘文伟博士嘅。嗱，上集我哋有讲过啦，乜嘢时候有机会要留意一下，需唔需要揾言语治疗师帮手啦？细致真系几个月大嘅 BB 都已经有好多留意嘅地方噶啦。系嗱。讲翻呢一个嘅年龄层啦，我相信好多嘅家长咧，就算未留意到佢有冇言语方面嘅需要，都会先讲下佢系咪成日都啜手指，定系啜奶嘴咧？经常都会喺啲妈妈界当中就谂啜手指好啊，啜奶嘴好啊，定系乜都唔啜好咧？ 系，如果你问我意见，梗系乜都唔啜好啦。有好多原因嘅，其实咧，如果我以一个B B 成长嘅进程去计啦，如果家长你留意一下自己个口腔先，其实我哋个上颚有分咧前半。半部的硬腭同埋后半部的软腭，总之揾条脷舐一舐，由前舐到后，你会发现前面是硬的，后面是软的。咁但系我哋就谂啦，咁小朋友佢一出世一定系个口腔未成形噶嘛 ？OK， 佢哋未成形咧，其实系点样继续可以发展得个嘴仔靓啲咧？靓啲嘅意思系。等佢第时生牙，个嘴够位俾佢生牙，啲牙齿唔会咁岩残，同埋啦，佢第时大大下，你唔会成日介意佢点解成日口抹抹，条脷成日向前伸出嚟，好似个嘴成日都唔合埋咁样嘅咧。又或者点解个小朋友唞气成日擘大个口唞气，或者瞓觉好重鼻鼾声？我哋未必知道，但系其实原来呢啲咧，好大机会都受佢细个有冇食奶嘴同埋有冇啜手指影响嘅。 吓、 啊，冇错啦，就系呢个吓啦。其实我都系 都有关事， 我都系做住学嘅。讲真的，我读书嘅时候都未知嘅，但我系做住学嘅。原来咧，我哋个硬腭啦，即系我哋个上腭嘅前半部。你出世嘅时候系未成形嘅，点样帮佢成形咧？点样可以令到佢慢慢扩阔，等个口腔系阔啲，到你生牙齿嘅时候够位生咧？其实我哋用紧我哋条脷去帮我哋个上颚成形，咁所以嚟讲我就咁合埋个口，乜都唔做。我哋所讲一个休息嘅状态，其实我哋条脷咧应该系啱啱贴咗上上颚， 感受一下先。系 你谂下，如果我成日口抹抹，其实唔单单系因为我个下巴唔够力，如果你条脷成日都系聚咗落个下巴度，其实系一个好重嘅一个 mask 嚟噶嘛，你条脷，咁你咪聚开咗个口咯。咁所以你就成日口抹抹嘅，你口抹抹自然你就想用个口唞气噶啦。B B 都系嘅，但系 B B 佢点解有时会真系有啲 B B 用个口唞气多啲，有啲用个鼻唞气多啲？亦都關乎佢個鼻容唔容易塞嘅，其實好多係影響嘅。咁但係集中講翻食唔食奶嘴先啦。如果真係食奶嘴嘅話，個問題喺邊度咧？咁你條脷永遠掂唔到上上腭啦，因為你有個奶嘴喺中間，而你奶嘴個 shape 同你條脷嘅 shape 係唔同噶嘛。咁所以咧，你就會慢慢將個上腭咧 shape 到咧，其實好似比較拱一啲啦，好窄同埋好拱。OK， 你冇一个比较平嘅平面，将佢扩翻阔去定型。 系， 所以咧，我哋见好多小朋友，其实佢哋箍牙之前嘅第一步系上颚扩阔，佢哋要用一个嘅仪器将佢哋嘅上颚咧系拉翻阔啲，然后先开始个箍牙嘅进程嘅。咁但系啦，点解有啲小朋友需要做上颚扩阔，有啲唔需要咧？我哋都睇翻好多时都关乎佢哋细个有冇食奶嘴，有冇食手指嘅问题。咁但我亦都明白嘅，你一定有原因，你先俾佢食个奶嘴噶嘛。咁对个小朋友嚟讲啦，你会觉得啊，佢有安全感，或者咧佢惯性有个奶嘴食住，佢真系 瞓觉会瞓得好啲。咁我谂家长要取舍咯，唔系话食咗奶嘴个上颚一定个形唔靓。咁、嗯、亦都睇时间比例嘅，你食得长，你食得短时间，你食嘅年数，你食咗几多年，全部有关系嘅。咁但系你要开始谂啦，系咪真系可以有其他嘢取代得到嗰个安全感？俾到一啲嘅嗱，你谂下，简单啲谂，家长会明嘅。我哋唔可以成日抱住佢摁，等佢瞓觉嘅，佢惯咗系咁，就以后都系咁噶啦。咁、嗯、但系啦，呢、這个其实都系安全感嚟噶嘛。咁、嗯、如果唔俾呢个安全感，去用个奶嘴已经代咗，咁但系你又要预计，其实有一啲迟少少发生嘅问题，你而家都要开始谂啦。咁同埋啦，头先所讲诶。用个口定系用个鼻嘅呼吸，其实你再睇长线啲咧，你会留意到嘅。有啲小朋友除咗个上颚系比较拱啲咧，个嘴好似会啄啲咁样嘅，或者哨牙多少少嘅，就系正正系食奶嘴嗰啲问题，令到个嘴嘅 shape 有少少发展上面咧系走咗样少少咯。同埋如果你成日用个口唞气咧，自然你个鼻越嚟越塞嘅，即系你用唔惯你嗰个鼻管帮手去唞气、嗯，其实对成个面型都系有啲影响嘅。咁呢啲要注意咯。 系嗱，咁呢个系食奶嘴个感觉上面会带嚟一啲潜在嘅影响啦。 系 食手指咧、嗯，就好似感觉上。仲衰啲，因为我见好多小朋友 你停唔到佢啊，只手指喺佢度， 戒奶嘴都揞咗佢就冇得，但系食手指佢永远都有只手指喺度嘅，咁点算咧？ 嗱，我自己睇啦，咁一定系由佢未建立呢个惯性之前，你要阻止先啦，用尽办法阻止。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或者每一个家长，佢哋可以去用嘅方法会唔同。咁但我想分享一个嘅情况就系、是、咧，我接触过一个五六岁嘅女仔，佢去到瞓觉嘅时候咧，都系惯咗要啜手指。咁、嗯、但系佢一嚟见我嘅时候，我真系见到上颚真系好拱好窄噶啦，个嘴真系啄啄地噶啦。咁、嗯、但系好叻女嘅，好叻好聪明嘅一个女仔嚟嘅。咁我一同佢解释啊，咁你夜晚仲食手指咧，其实可能会有啲咩问题咧？跟住佢即刻。喊，佢喊嘅原因咧系佢明白所有问题，我讲完佢接受嘅，但系佢谂起要戒，佢真系觉得好大件事，好似要同妈妈分开一样咁大件事。哎、即系去到有一啲位置，其实佢情感上嘅依赖已经好重，但系佢亦都知道自己必须要做嘅时候咧，都快戒得到嘅，但系佢都要经历一段即系心情上面好大嘅起伏咯。咁所以喺佢未曾感觉咁依赖之前，搞掂咗先，其实避免咗之后佢有一啲即系好唔舒服、好唔开心嘅时候啦。 嗱、以前呢啲坊间嘅即系前辈啦、嗯，就会教大家，其实好简单啫，搽辣椒落去咪系咯，或者搽啲咩油麻油嗰啲， 可以 mild 啲嘅。其实 有冇啲比较唔好？ 我有啲家长分享过俾我听嘅，例如啦，佢哋揾一条小朋友好中意嘅毛巾，即系可能佢对嗰条毛巾佢都好有感情嘅，不如我嚟包住只手仔先瞓觉，即系等于啲 B B 戴拳套一样咯。 哦、 但你俾另一样嘢佢，又或者咧，我亦都见过有啲家长都坊间好多人用嘅，真系如果奶嘴就帮佢剪烂少少个奶嘴，等佢感觉冇咁舒服啦，个奶嘴有啲唔同咗啦。如果手指仔嘅，即系你要真系慢慢，就算佢惯咗啜住瞓，你咁上下要帮佢拉翻只手仔出嚟。你自己可能夜晚瞓得冇咁好噶啦，成日要帮佢处理。咁但系要谂一个系逐步逐步去做，等佢即系越啜越少，甚至乎去到可以唔使依赖啦，咁就最理想咯。 好， 因为你会谂下，你嗰个阶段唔执咧，其实你之后要执嘅嘢好多嘅。你点样执佢？慢慢仲要将条脷学识翻黐住个上颚，慢慢升翻起个下巴，合翻埋个嘴，唔好成日口抹抹。其实都仲系有好多嘢要执嘅。咁、所以而家唔做嘢，迟啲都系要做噶啦。 咁啊，不如长痛不如短痛啦， 系 嘛？ 啦，同埋个样靓啲嘛。 系呢个系一个好大推动力嚟嘅。好，唔该晒 May。青春是一份厚礼给 我还一直在温习看曾经的事迹，听已经说过的梦影，一笔一画一名字，一颦一笑是往事，一念一生一辈子，青春已飞逝。你背你眼你样子，住在心里是城市， 上午八点五十三分，揾嚟呢一首嘅歌嚟自陈慧琳嘅《时光后》咧。但有个交通消息，大家都要留意住吓。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介乎佐敦道至窝打老道全线封闭。咁啊，佐敦道往红磡方向，咁啊近弥敦道亦都全线封闭，一带挤塞。咁啊，现时港铁佐敦站 B 一出口咧，咁啊出入口亦都咧就系暂时关闭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女子团体 NiziU 推出他们全新的作品叫做 Sweet Nonfiction。 今次的歌曲 NiziU 成员亦都说到，除了是为电影主唱主题歌曲之外，在电影里面亦都有他们的惊喜演出。快乐的节奏加上可爱的歌词，希望大家听到的时间可以和他们一起起舞。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NiziU Sweet Nonfiction。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iziU Sweet Nonfic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油塘呢个名字既新但系亦都旧，但系原来油塘都有一段嘅历史故事噶啦。关于油塘嘅事，你想唔想知咧？想知嘅话，八元号转头话你知。 よ飛び越えていく意味ない多分 Right 限界も超越情熱を呼ぜ Oh yeah I'll take the heaven Cause the night don't last day Oh yo yo Don't you like it Love it Oh yeah 油塘据讲以前咧都系称之为油塘，不过油咧系油水个油。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间，醉酒湾防线就系起源于荃湾葵涌，去到油塘噶啦。油塘最早出现嘅名字就喺1924年香港政府军部嘅魔鬼山地图上面。地理位置上北面有茶果岭村，可以见到油塘嘅地名当其时已经刊登咗出嚟啦。不过以前咧就仲未有任何发展嘅。根据1963年香港年报同一本书入面有两幅的地图，入面一个就写住马油塘，一个就写住油塘。同一个地方为什么有两个的名字出处的呢？现在都还没有定论的。油塘马油塘的命名另外一个讲法就是由于蓝田山上面的马油塘村，不过两者的距离其实都挺远的，所以这个讲法都未必是真的。去到上世纪60年代末期，政府就希望修订地下铁路的位置，曾经建议就在现时油塘村一带设有马油塘站，但是最后这个站也是因为兴建规模缩减而删除了。但是去到2002年地铁就继续兴建将军路线，也在油塘设站，而站名也叫做油塘站，所以今天这个名字应该不会再改的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啊，今晚美股表现啊，今晚美股咧个别发展啊，原因何在咧？美国啊三月嘅通胀数据咧出炉嘅前夕啦，咁大家咧都系审慎同埋观望啦，道指要跌九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七点啦，纳指升多啲嘅，升52点，港股 ADR 咧继续咧升啊吓，咁升72点啦，咁啊近排都系咁啊吓，咁啊叫做有升幅啊吓，咁但系亦都有波幅嘅咁样，咁当中究竟散户股民点去操作咧？ 呢，咁转个头开市呢，大家就会知道唔同呢股票市场嘅新消息喇。好，今个早上呢要呼吁电话係咪 ,Vicky? 冇错 ,1872388, 如果你有啲乜嘢呢想同大家去 share 嘅，或者呢打打气啊 ,DSE 嘅学生啊都可以快啲打嚟点唱啊。 係喎，开始考 DSE 喎 ,1872388, 系咪时候啲家长啊，啲老师啊，或者呢啲朋友仔啊，或者啲师兄啊，师姐啊，帮啲师弟啊，师妹去打气呢，咁啊 ,1872388, 等你打电话嚟啦噃。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林晓峰。 逢星期三的环节呢，就是有晨光好友的。今日呢就邀请了一位，无论是主持啦、司仪啦、演员啦、唱歌，我都是觉得好值得尊敬和值得我学习的前辈林晓峰。卢师兄你好。 你讲到好像呢下面呢就会再加永远怀念的。 不是啦。 不是又不可以咁讲嘅，即係呢个系我喜爱的工作嚟嘅。 系。 喜爱的工作因为表演行业啦，所以佢叫做有分，你叫做主持、演员或者系而家叫歌手啦咁。但呢个身份嘅出现，我觉得都系多谢我参与一啲内地嘅音乐节目。佢哋后咪因为我表演啦，咁佢哋即系冠名，唔系歌手喎。佢係寶藏歌手喎， 係啊，嗱，唔止呢個寶藏歌手，仲有係被主持人耽誤的歌手， 啊，即係呢啲咁樣。咁我講咧，我好感恩有呢啲機會先啦，即係去做一個節目。而另外就好感恩佢哋俾一個咁樣嘅稱號俾我。點解咧？因為如果佢就係講啊，林曉峰終於成為歌手，咁個歌手完㗎啦。但係當你一講咗話寶藏歌手、被主持人耽誤嘅歌手嘅時候，有好多人去讨论，或者有一部分啦，我冇讲过好多啦，即有啲人去讨论，唔好嘅可能讲你凭乜嘢啊？你好多负面嘅声音嘅，咁，但系咧做娱乐圈有一样好得意，就系当你有人谈论、有人讲嘅时候，其实对于我嚟讲系一件好事。咁我只不过最初嘅时候，佢哋话宝藏歌手，咦，系咪即系古董啊？即系嗰啲发嗰啲古董，哎呀，宝藏啊嗰啲咁样。后屘因为咁样而每一次可能做节目啊、访问都好，咁佢哋都会咁讲。咁我就咪 keep 住呢样态度，就系既然你俾得我，我就要做好佢。咁点样做好佢呢？咁我都会揾歌唱老师去帮我，同埋会听好多新嘅歌手嘅歌，咁去感觉一下究竟点解佢会咁唱嘅呢？有啲字点解会咁嘅呢？咁样同埋语气点解会咁倔嘅？点解会有啲语气咁嘅呢？咁尝试去了解囉。咁呢个其实我以前都不嬲都有嘅，不过冇咁集中囉，因为而家集中嘅真係唱歌方面嘛。 其实呢我自己都有睇卢师兄嘅一啲嘅综艺节目，你唱嘅一首歌呢係今生今世，我係真係睇到起鸡皮嘅，甚至嗰个唱腔係会令我好 surprise。咦，我冇諗过呢一首咁多年前嘅歌，能够喺而家呢个年代去重新演绎，係有另外一个味道，而且係会觉得嘩好被触动喎。 首先就要多谢其实舞台啦、音乐重新嘅编排啦、个灯光啊，或者係个 pitch， 佢都係有唔同嘅。因为 Johnny Yim 係嗰首歌佢改编，即係帮我再 rearrange 嗰首歌啦。其实嗰首歌係调高咗唔知半度另一度嚟唱嘅，俾完 key， 因为佢觉得咁样我把声先会好听啲。咁但係因为调高咗之后呢，有一个部分呢係会有假音转真音。许愿老师又好帮我啦，佢揾咗一位喺内地嘅歌唱老师教咗我一个礼拜。佢跟咗好多日，我喺嗰个位我都冇辦法做到真转假、假转真嗰个声。我不定喺度练㗎嘛，因为一首歌呢我基本上如果我练歌嘅话呢，朝头早譬如十点十一点开始播啦，咁我一路唱啦，到夜晚譬如十点十一点不断播首歌，我谂我一日唱百几次啦。咁我唱四五日，唱四五百次，我要令到自己个肌肉记忆有喺度，跟住唱都系唔得。有一日冲凉，嘣开窍唱到，但系嗰一日其实已经系正式噶啦，正式录影，佢预录一次就正式就拍一次，我系嗰两次唱到。哇！我净系，好开心啊！咁啊，当然因为呢首歌个来由就系，因为我拍《金枝玉叶》啦，我有份系我第一部嘅电影啦。咁喺戏里面，我系做张国荣先生嘅助手。咁当年我拍嘅时候，咁佢亦都好 nice， 即系佢会教我啊，做戏啊，咁新人啫，咁咯，我好记得呢个画面啦，同埋。追呢就真係呢，我喺現場睇住佢坐喺個鋼琴面前，佢做嗰一場戲呢，佢自己喺度排，好似話咦 Leslie 你係識彈琴㗎？佢我唔識㗎。 佢我演我弹琴嘅咋，我好似啊，佢咪要练咯咁啊。净喺嗰一刻，我啱啱入行，你遇到个前辈咁样同佢 share 嘅时候，嗰件事系令到我记忆犹新。咁喺唱嘅时候，会有好多画面出现啦，个情绪啊咁样。我唔知道会大家听嘅时候系点，但系喺起码喺嗰一刻，我系同紧一个过去嘅自己一啲经历， 嗯， 一啲事去交流咯。 嗯，咁嗱，讲翻呢首新歌啦，呢首新歌就系曾经被遗忘的人啦。其实点解会有呢首歌出现嘅咧？ 呢首歌嘅出现就系因为我要做音乐会，有好多个质疑嘅声音就系、是、啊，你凭咩开音乐会啊？你又唔系歌星，你又唔系歌手，你有自己歌咩？咁有自己专辑咩？咁有呢啲声音嘅时候，我觉得好多谢佢哋，因为佢提醒我觉得做得不足。有啲嘢係可能佢哋冇留意到，或者我做得唔够，即係你话歌我可能我以前都有，但係你觉得唔够嘅，咁我做多啲囉。咁为咗配合个音乐会，我自己寫一首囉。因为另外一首呢好长呀，个首歌太长，我填唔到咁多字，我填一首比较短啲嘅。咁喺填嘅时候，我就係将我经历情绪嘅高高低低点样度过，而寫出嚟係一种同自己和解嘅一首歌。咁所以呢寫嘅时候头嗰一段呢好容易寫㗎咋。因为呢我个经历就係、是、喺我年轻嘅时候时间觉得好似好慢咁。个个人都係觉得㗎啦，哇大佬今日返工咗咁耐㗎。永远都係咁。跟住觉得个梦想好似离自己好远咁。到到你静咗落嚟嘅时候望住个天，好似一个小透明。大家唔記得咗我咁，咁但係呢一種一路寫落去咧，如果要寫嘅話，負面情緒有好多嘅。但係我就係要提醒自己，或者係真係想話俾人聽就係，負面情緒每一個人都有嘅，但係你就要好快要去積極去面對。所以我接住落嚟就係話，我唔想一世都係傷悲，我希望愛我嘅人睇見我自由高飛，打開你嘅手，迎接呢個眼淚、陽光、汗水，先至係叫快樂人生嘅滋味。呢、這個就係大家要做嘅事咁啊。過去可能有啲嘢你不堪回首，但係我至少我冇放棄改變命運嘅機會。呢、這個係一路同自己講嘅，當然之前已經同自己和解咗啦，不過係一個過程，我再放翻落去，再又有俾機會俾自己，因為人會喺呢一刻就解決曬所有問題嘅，嚟緊可能有啲你唔知道點樣發生嘅嘢，我咪用呢啲方法去解決咯。咁我希望除咗我自己之外，其實可能有啲朋友如果遇到呢啲問題，佢又想留意一下，或者係點樣改善嘅話，或者改變嘅話，希望呢首歌可以陪你過咯。因為我爹哋咧好中意唱歌，佢係影響我好深嘅。即係而家佢有時去睇電視，見到嗰啲音樂節目，佢都話啦，唱歌幾好，有得唱啊，又開心，又俾到機會俾嗰啲人咁樣。跟住佢望一望我，你咪係咯咁樣。咁我覺得係確實係嘅，所以我每日都會由朝頭早起身，我會聽歌，會唱歌。到夜晚我会播住音乐瞓觉，即係成个我嘅一日都係有 BGM 喺背脊嘅。呢、這个就係我生活节奏囉。每一个人都应该係跟住自己嘅节奏，唔好俾人哋带住嘅节奏。如果个大围嘅气氛或者人哋讲嘅说话唔需要话即刻认同或者係反对或者点嘅，你不如睇返你自己嘅节奏，你想点过、你就用咁嘅节奏去过。唔伤害人底下係最好嘅，我觉得。 咁喺自己填词嘅呢份词里面啦，有冇话边一句歌词你自己系哇好刻骨铭心嘅咧？ 其实真系每一只字咧系呕心沥血，因为对于我嚟讲，虽然个词写出嚟咧，你睇落系好简单嘅词，但系我真系入到去录音室嘅时候咧，我第一次唱我自己都喊，即系我喊嘅时候系因为我觉得，即系其实以前你翻工你都觉得系自己做紧嘢。我都係為咗自己生活，但係而家寫嘅歌詞好似係將為我自己同自己和解做咗一件完結，做咗一份印證喺度。而每一次當我一有呢啲問題嘅時候，我都會記翻自己嗰個歌詞當其時嘅心情係點。所以哇，我錄嗰陣時咧，係感動嘅眼淚咯。 我有㗎，我有，我講。最觸動我係邊一句歌詞呢？就係、是、就算過去不堪回首。而家我哋就开开心心咁走。 系啊， 哇！呢一个系我而家嗱，睇下鸡皮起啦。呢个系最触动我嘅。 我写嘅时候咧，我就系、是、应该系点咧？如果咁样写，会唔会白得滞咧？咁件事就系咁白噶啦。就系咁噶啦。永远睇到啲不堪回首嘅往事嘅时候，你只可以我唔理啊，我要开开心心走落去。个人生就系应该系要咁样。咁同埋首歌咧，中间同埋结尾咧，都系有口哨声嘅。 我都想问啊，口哨声其实系你要求加落去啊？ 我要求加落去。 因為我練咗幾次之後咧，跟住我話我同阿鄧少偉講，我唔想啦啦啦喎，即係佢叫我哼鳴嘅， 啦啦啦嘅。 佢、原本係話哼鳴嘅，咁樣，我就冇話唔好，我淨試咗版本俾佢咧，就我吹口哨，佢話喂吹口哨好喎、啊，咁我吹嗰個口哨咧，第一次中間咧就係好斷續嘅，係 唔係連住嘅？ 唔係連住嘅，後邊嗰個咧就每一粒音符都吹曬落去。咁佢話：我唔想你每一粒音符吹曬去。我話其實嗰個係我個過程嚟嘅，就係中間你係有唔圓滿，但係到最尾我係話讓煩惱往風中吹。個煩惱一走咗之後，我所有嘅嘢就解決咗。我解決咗之後，我人嘅音符就好滿， 可以咁 smooth。 係啦，咁但係後屘阿志偉話：我都係想到最尾嗰度唔好完結。咁我話：我都同意，因為我人生仲未完結㗎嘛。 系喎，跟住 系 嘛？ 佢人生仲未完结嗰件事系就系、是、春夏秋冬四季不断咁样咯。嗰件事好得意嘅，即系成个过程咧，系呢样嘢撞落嗰样嘢，撞落嗰样嘢，全部连成一线咁咯。 啱啱你就话啦，有首歌嘅出现系因为演唱会啊。咁但系点解当初又会想举办一个音乐会咁样咧？巡回音乐会、啊？ 我好幸运有机会即系参与一啲音乐综艺啦。咁而家大家熟悉咗我哋嘅时候。我就有個稱號喎，又叫大灣區哥哥喎。我哋喺邊度出現㗎？我喺中國香港出現嘅。我哋係咪都有一個責任？既然有機會我開音樂會，咁就可以將廣東歌慢慢滲啊，滲多啲出去啊，或者係帶一啲咧，我以前由細個我聽開係咩歌，我成長佢影響我，呢啲歌係代表住啲乜嘢，我就放入去個音樂會裏面。音樂會個元素就係叫春夏秋冬，但係我春夏秋冬唔係就咁春夏秋冬順序，我係夏秋冬春。大部分人應該都會係噶，你啱啱開始做嘢，面對啲新嘅事物嘅時候，梗係好熱烈啊， 好 熱血啊咁。到到咁上下咧，就會秋風起就三尺肥噶啦，咁我開始休息啊嗰啲咁樣，咁啊跟住冬眠添， 係嘛？ 一冬眠嘅時候，你以為自己雪實咗過唔到。但是当你有积极的心态的时候，其实是会同步过冬。即是你过了冬之后有春天的来，花会开。当你有这样的知道个人生的顺序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你的生命是一路延续下去。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喺過去嘅一段時間啦，幾年呢個疫情冇人知道佢會出現，你唔知道個改變係點，你嘅計劃係跟唔到。咁既然係咁嘅話，點解唔好做好當下？你覺得個冬天過唔到唔緊要嘅，因為咧你喺夏天、秋天係曾經種過嘢，到到春天可能唔係開十足嘅花，咁佢唔開嘅原因唔係因為佢唔開花。是因为不是适当的时候开的。 未够时间。 是未够时间。不是今个 cycle, 可能是下个 cycle 咯。你不放弃的话那件事不会走的。这个是我希望自己一路都是这样做。亦都是我的前辈啦，我的家人都是这样教我。 年轻总觉时间过得太慢。梦想离我而去已成习惯，曾经我凝望着窗外的繁星，害怕曾微微一被遗忘的人，只有伤悲，想爱我的人看见我自由高飞，敞开我的心扉，阳光笑容汗水，这才是人生快乐的滋味。虽然不能确定的感觉一直徘徊，至少我不放弃改变命运机会，愤怒困惑走吧，接受适应变化，不辜负美好的时光。 啱啱听完咧林晓峰阿 Low 嘅访问咧，咁唔该晒 Vicky 啦，咁啊仲有下一集嘅，下集就下个礼拜嘅晨光好友就再同大家放送啦。依个时间咧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啦，咁大家都要注意翻，因为都好塞车啊。头先 Didi 都有讲啊，弥敦道咧往尖沙咀方向啦，介乎咧佐敦道至到咧窝打老道啊，全线系封闭嘅。咁啊，佐敦道咧往红磡方向啦，近住啊弥敦道咧亦都系全线封闭嘅，一带咧非常挤塞嘅。市民咧请留意啦，九巴嘅路线咧途经啊佐敦道咧嘅服务会受到影响嘅。现时咧港铁嘅佐敦站嘅 B 1出口咧暂时亦都系封闭嘅，咁啊市民要留意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段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一个星期嘅中间，星期三嘅四月十号朝头早，一于揾你阿祥啊！早晨阿祥， 早晨全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送俾大家盘点政策啊！咁我哋今集咧就邀请到我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上嚟，同大家盘点一下佢规划香港发展嘅各项政策咁话。咁一连两个星期咧，我哋都请嚟凌局长咧同大家盘点政策噶啦。咁今集送俾大家上集先。佢今晚咧會喺節目嗰度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咧最新嘅香港嘅形勢同埋未來發展嘅情況。另外啦，佢都會同大家展望一下咧社會同埋政府點樣可以合力推動開發土地。關於咧老友記，佢都有諗到啊，佢會簡介一下長者友善設計嘅方針啊。讲下点样去到支援长者生活嘅需要，另外亦都会分享一下咧活化红磡站啊呢一个港铁站嘅计划构思咁话。如果大家都想认识多啲香港土地发展嘅最新战略、最新嘅状况嘅话咧，记得留意今晚七点七嘅盘点政策啊！ 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记得留意七点三十五分嘅晚上盘点政策啦。去到八点钟嘅医生与你，今集咧系讲啲咩呢？ 今集咧同大家去到探讨一下呢个肾病同埋肾小球炎啊，咁啊乜嘢系肾小球炎咧？我慢慢讲俾大家听。咁啊话说啦，肾病咧原来喺香港系好普遍嘅。咁啊呢个肾脏疾病咧喺2022年咧更加成为香港第七大常见嘅死因。好多早期嘅肾病咧冇症状嘅，所以好容易俾患者忽略。咁而肾脏嘅病咧就好多款嘅。一般就指个肾脏出现病变或者功能受损啦，又有当中有慢性嘅肾病啦，同埋急性嘅肾亏损嘅。咁当中啦，头先我讲过嗰个肾小球炎呢一样嘢呢，亦都系当中相对系比较少人有嘅。咁呢一种系一个咩病呢？就系肾脏嘅细小过滤器啊，就系嗰个肾小球发炎引致嘅。有啲乜嘢影响呢？就是佢冇办法将嗰啲血液当中嗰啲废物同埋多余嘅水分排到去尿液嗰度啊。咁所以对嗰个患者嘅健康同埋生活呢造成好大嘅冲击嘅。咁我哋今晚嘅节目呢就请嚟呢个肾病嘅专科医生呢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肾病嘅各个种类。咁当中包括呢个肾小球炎嘅成因啦、症状啦、治疗同埋预防嘅方法，等大家呢好好爱护下自己嘅肾脏，咁认识多啲呢，听多几样嘢旁下身都係好嘅。咁想知道嘅朋友记得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呢个医生远离呀。 係呀，我身边呢亦都有朋友嘅父母啦，咁妈妈呢係需要洗肾嘅。咁真係话俾我听呢，佢间屋係要非常之干净，如果唔係呢好容易感染，同埋你一洗呢佢话系好似好困身，即系唔系话你一个礼拜洗一次就得，佢话系要洗五日，可能关嗰个肾病嘅程度问题事啦咁样。咁所以咧，有时见到佢话佢见到佢妈咪咁样咧，都好心悒嘅。咁但系如果你想预防肾病，都唔想你屋企人或者自己有嘅时候咧，其实睇医生与你就教到你啦，因为帮到你讲俾你听，究竟肾病有咩种类，有咩成因，最紧要系咩预防方法。咁所以咧就记得留意今晚八点钟嘅医生远你啦，去到十点半嘅未来工程系讲啲咩嘅咧？ 嗱，呢个未来工程呢个技术系列咧嚟到最后一集啦。之前几集咧都同大家睇下咧，一班最高科技嘅工程师咧点样可以推动一个工程学嘅革命啊！佢哋之前嗰两集睇过，发明咗好多唔同嘅好伟大嘅机器啊，一啲基建啊。是目的为了做一些更加干净更加环保的能源一些机器帮助我们未来世界发展。今集就跟大家讲一下飞行器。 林唔係飛機咁簡單，係飛行器。一班最頂尖嘅工程師，佢哋咧從呢個潔淨環保嘅機場開始講起。當中另外佢哋會發明咗一啲自主駕駛嘅空中的士，即係智能駕駛嘅空中的士同埋電動飛機。嗱，電動汽車我哋而家開始普及啊，電動飛機咧原來已經開發咗出嚟噶啦。咁大家想認識多啲呢啲環保嘅飛行器嘅話咧，今晚十点半要留意未来工程最后一集啦。 我一路咧成日都听到话，即系譬如 Taylor Swift 咁样啦，成日咧搭私人飞机啦，即系啲人就闹佢话，哇！你搭私人飞机，知唔知有几多二氧化碳系你整出嚟噶？咁样，咁原来已经系有呢一啲环保啲嘅引擎哦。 系咧，即系等佢飞嘅时候，就咁一架飞机装佢一个人，好似个性价比低啊嘛。 系啊， 如果系环保飞机咁，系咪 OK 咧？ 系啦，唔知咧咁啊，究竟有几环保啊？呢个应该系关几环保事嘅。咁所以咧就一齐睇下今晚十点半嘅未来工程啦，而且咧仲要系最后一集啦。好啊，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好，咁啊，同各位听众再睇睇个特别交通消息啊！咁啊，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咁啊，介乎佐敦道至到窝打老道咧，系全线封闭。咁另外，佐敦道往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亦都系全线封闭噶吓。咁啊，一带咧非常之挤塞嘅。咁啊，市民亦都要留意住啦，九巴途经佐敦道嘅服务咧系会受到影响。咁啊，上翻佢哋嘅官方网站嗰度睇翻多啲详细嘅资料啦。咁啊，现时佐敦港铁站嘅佐敦站 B 一出口咧系暂时关闭嘅，因为现址咧都有啲意外吓。咁所以大家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啊！有关呢一个嘅佐敦道嘅火警，影响到嗰个交通消息啊！而家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半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佐敦道华丰大厦朝早八点几发生三级火，警方话暂时至少造成一死六伤，火警而家已经初步救熄。警方朝早接到多个人报案，话大厦里面一间健身中心起火，消防喺朝早八点零四分将火警升为三级。咁交俾陈晓君喺火警现场报道。 是啊，咁我而家啦就喺佐敦道嘅华丰大厦外围㗎。咁见到刚才啦就见到啦有人啦喺单位嘅窗口挥动毛巾啦就等待救援。咁有外籍人士啦就坐咗喺大厦嘅天台。咁消防啦就架起云梯将部分被困嘅人救出啦。咁多架嘅救护车同消防车啦都到场增援，咁亦都系到场协助㗎。咁见到啦刚才就即係都陆续将大厦入面嘅人带出嚟啦。亦都有居民啦，就坐咗喺大厦附近嘅街道等候。亦都有人啦，就查询解封嘅时间。咁有人啦，就情绪激动。咁而家啦，都见到啦，系消防嘅人员啦，就喺大厦入面啦，就视察紧噶。咁警方啦，就系喺朝早接近八点啦，就接获多人嘅报案。咁就话啦，大厦有一间嘅健身中心起火。咁消防啦，就喺大约十分钟之后咧，就将火警升为三级。咁有事发嘅时候啦，正喺健身中心嘅市民就话啦，当时啦系传出咗爆炸声噶。 我又有烟，跟住又听到几声爆炸，大致就系咁啦。 你本身系喺个大厦入面？ 我喺度啊，大厦做一个健身会员嚟嘅，首先都几响下，唔止一声，最少都有三几声啊。 系啊，咁火势啦，就喺上昼嘅八点五十四分啦，就受到包围。消防人员啦，而家就正动用紧两条喉同两队烟雾队就灌救。警方就表示啦，火警至今啦就造成一名男子死亡啦，六人烧伤。咁救出嘅时候啦清醒，咁受到火警嘅影响啦，而家就见到啦，佐敦道往红磡方向接近弥敦道嘅全线咧就已经封闭。咁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介乎窝打老道同佐敦道之间啦，全线都已经封闭噶。咁而家都仍然係見到啦，有居民係喺大廈嘅天台啦，係繼續係等候緊救援。咁我喺呢度嘅情況就暫時係咁多，交翻俾新聞部。 唔該曬陳曉君。运输署总运输主任许家耀话：佐敦道往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嘅全线；弥敦道往尖沙咀，介乎窝打老道同佐敦道之间嘅全线暂时封闭，呼吁驾驶人士考虑改用其他道路。 受火警影响，现时佐敦道往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仍然需要全线封闭。 同时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介乎窝打路道和佐敦道之间的全线亦都需要封闭的。由于处理火警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我们运输署想呼吁驾驶人士可因应你们的目的地考虑使用其他道路。如果遇到交通受阻，请小心忍让。路面的公共运输服务包括专营巴士或者都会受到影响。出行的市民请你们及早规划行程和预留充足的时间。市民请留意由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亦都可以透过我们运输署的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二了解最新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的安排。 转睇下，新华社报道，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任命崔建春为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78点，升150点，总成交金额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09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8.6，升3.6。零跑汽车25.4升9毫，阿里巴巴71.85升1.35，友邦保险52.55升3.5，小米集团16.12升1.4，中国平安32.45升1毫，极兔速递10.98跌2仙，新鸿基地产74.95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1.79，瑞士法郎0.904，加元1.357，人民币7.233，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9593点，跌180点。港金报21910蚊，跌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346.89美元，卖出2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系佐敦道有火警噶，咁依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佐敦道至到窝打路道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咁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嘅全线咧同样需要封闭，咁一带咧非常之挤塞噶，市民请留意九巴途经佐敦道嘅服务咧会受到影响，咁现时咧港铁佐敦站 B1 出入口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噶吓，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咧受到佐敦道嘅火警影响，依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介乎佐敦道至到窝打路道嘅全线封闭。咁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嘅全线咧，同样需要封闭噶，一带非常之挤塞。咁市民请留意九巴途经佐敦道嘅服务会受到影响。另外现时啦，港铁佐敦站嘅 B 一出入口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另外仲有筲箕湾道同样有火警，咁依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跟住爱秩序湾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同时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嘅车辆咧系不能够左转入爱秩序湾道噶吓，就系受到呢个筲箕湾道嘅火警影响，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跟住爱秩序湾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嘅车辆咧系不能够左转入爱秩序湾道噶。另外仲有洪水桥有火警，咁以下嘅路段咧系需要封闭噶，包括红源路来回方向近住洪福村、红平路来回方向，仲有红雅路来回方向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另外仲有洪志路来回方向近住红源路，同埋洪水桥田心路来回方向近住红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啦，同时都需要封闭噶。受影响巴士路线包括276P 同埋 A34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就系呢个洪水桥嘅火警影响，以下路段需要封闭。 势。红岩路来回方向近住红福村，红平路来回方向，仲有红雅路来回方向的全线啦，需要封闭。另外仲有红智路来回方向近住红源路，同埋红水桥田心路来回方向近住红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啦，系同样需要封闭噶。受影响巴士路线276P 同埋 A34号咧，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仲有啦，就是中环的文宝街去北角方向，跟住中环码头的慢线有坏车，依家龙尾去到香港万怡酒店。同时咧，坏车亦都影响到西隧的出入口，嘅九龙入口咧非常之挤塞。咁龙尾咧已经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噶啦。咁重复多次啦，就是中环的文宝街去北角方向，跟住中环码头的慢线咧有坏车，依家龙尾去到万怡酒店。同时咧，坏车亦都影响到西隧的九龙入口非常挤塞，依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嘅快线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依家龙尾去到呈祥道近住盈辉台。咁仲有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噶，不过而家已经清咗场，龙尾咧就排到去加龙村。咁仲有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永德利广场之前嘅交通意外咧，同样已经清理好，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其得专新村噶，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殷济如 IDK， 陈零九 Insane， 我们只是渴望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资讯热线你要知。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 由徐露饰演的女主角谷桥，表面睇起嚟娇滴滴，但内心就好倔强坚定。发现未婚夫出轨之后，跟随闺蜜袁哥去上海发展，更凭胆识同头脑，变成精明能干的职场精英。 国剧夜场，我们的当打之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女子团体 NiziU 推出他们全新的作品叫做 Sweet Nonfiction。 今次的歌曲 NiziU 成员亦都说到，除了是为电影主唱主题歌曲之外，在电影里面也都有他们的惊喜演出。快乐的节奏加上可爱的歌词，希望大家听到的时间可以跟他们一起起舞。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NiziU Sweet Nonfiction。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iziU Sweet Nonfic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三分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咁有小白啦、阿 O 啦、有 Vicky 啦，同埋嘉明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啊。早晨，早晨， 早晨，李小姐， 系早晨啊， 你好啊， 早晨啊，李小姐，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讲下，分享下啊？ 哦，我个仔听日咧就参加今年嗰个 DSE 考试啊，咁咧我想打翻上嚟咧去即系。做个祝福啦，咁样样， 打打气咁样，系咪？ 系啊， 佢紧唔紧张啊？听日考中文， 定系你紧张过佢啊？ 好紧张啊！ 系啊，其实我呢个系第二个小朋友嚟嘅，参加 DSE， 不过我都仲好紧张。 咁佢自己紧唔紧张啊？ 佢我谂都有嘅，咁佢成日匿。最近呢個月都匿埋喺間房度，好努力咁温書咯。 哦，係啊，自發就最好噶啦， 唔使話媽媽逼。 係啦，我哋都仲，我同嘉明咧都仲係要逼一逼啲小朋友個階段嚟，應該 係㗎。 我都逼到犀利。 其實都係好大壓力㗎，即係成個過程啊。咁去到而家最後呢個階段，都唔好話最後嘅，即係可以管理佢嘅階段已經係。即系希望佢可以成功啦，即系可以考到自己理想嘅成绩咁样样咯。 系，咁你而家有啲咩帮佢啊？系咪即系煮下啲汤水啊，或者问下佢多啲想食啲乜嘢去呢一方面满足下佢咧？ 会啊，我通常都即系煲啲即系凉茶啊，或者系滚啲汤啊，煲啲汤啊，爸爸咁帮手咯。 系， 咁希望佢可以即系个身体好啲啊 ，keep 住考到成绩，千祈唔好病。系、哦，因为。见佢都好好大压力咁样样啊，个头发又唔剪啊， 小事啦， 多啲二大佬嚟嘅， 头发唔好搞住啦。 嗰阵时同张相唔 似 咯， 唔紧要，用手机就可以登记到噶啦。 阿妈咪造型嗰啲唔好搞住啦，搞咗啲学业先啊。见你都好好上心。哎，好啦，咁啊，阿仔咁俾心嘅，喂，有冇谂住有啲咩心仪嘅学科系？如果真系考得好或者成绩达标就。寄望可以读到个科目咧，妈咪有冇问啊？小朋友啊， 我谂佢自己中意咯，都系因为佢拣嗰啲科目都系接近即系类似即系即系嗰啲叫做咩物理治疗啊，佢都系想呢啲咯，即系目标啦，当然 系 即系就达唔达到啊？要求就另一回事咯，呢啲系佢个目标。 最紧要佢自己有冇信心先呢一样嘢。 都有嘅希望咯，我唔敢讲，因为佢啲成绩都有啲上上落落咁喺学校都，所以希望佢即系有用心或者有用过力咧，就应该可以掂到嘅，希望啦，希望咯， 系 咁咯。不过我都想喺呢度咧祝福咧，所有今年参加 DSE 嘅所有同学仔，希望佢哋考试中咧，都可以发挥出色，即系可以咧攞到佢哋自己理想嘅成绩，个个都系。同埋實現自己嗰、那個將來個夢想。 哎呀，好好喎、啊！李小姐呢啲點唱咧，即係除咗係自己仔仔之外，點埋俾其他人咧，好、舒服嘅，好大方啊， 好正能量啊！ 係啊，我仔仔啲同學個個都好努力㗎，其實，同埋都嗰班同學仔個個都好乖，同埋即係我以我所知咯，即係老師亦都幫得好多嘅，成日同佢哋補，其實一路都有補習 keep 到而家， 補課啊，補課，補課，補課，你講緊嘅， 仲同佢哋即係叫佢哋翻學校即係 keep 住啲成績咁樣樣咯，我覺得老師都就做咗即係出咗分好大嘅力量咯，即係當然。我讲我自己，即系我仔嗰间学校嗰啲老师咁样样，好上心咁样样咯。嗯， 好紧要噶，因为好嘅老师咧，真系影响到整个嘅学习兴趣噶。 因为老师其实佢帮你补咁多课，其实佢 extra 嘅，即系佢额外嘅工作量，佢真系为咗啲学生好。 有冇心咯？有冇心去帮你哋呢班同学？同埋呢班同学都要有心去读噶，唔系净系单方面嘅。我觉得，即系好多时都系即系双方面都互动咯。如果老师冇刻唔 keep 住同我仔，因为你知道中文咧，啱啱就系呢个中文老师就系班主任，哇！而且系中文都系死亡之卷，而家都系啊。我以我所知，系啊，我系因为我第二个小朋友嘛，咁我知道即系中文咧都会影响好大嘅。咁所以而家可以帮到手，即系话都可以 can 咁样。都如果你其他成績高嘅都可以俾你入翻，但係喺而家呢一刻，佢哋依然係中文咧係比較 即係要加油。 緊要咯，係啊， 明白 啊，都係最緊要就係有想學同埋想學習，亦都係想攞好分數嘅學生。咁老師咧先至會肯用心去到教。如果唔係，老師真係都覺得嘥氣嘅自己。 係啊，同埋有埋啲 friend 一齊去温習嘅時候咧，又會信心 高個氣氛啊。 係啊， 係啊，所以都聽得出咧，其實李小姐仔仔咧一直以嚟都係同啲好嘅同學一齊，即係一齊喺呢兩年嘅時間啦，或者呢兩三年嘅時間， 好多戰友。 冇錯啦，大家一齊已經係為個 DSE 有好多嘅準備功夫，咁先至有個氣氛。 係啊，不老師啦、學校啦都幫咗好多，同埋佢哋借啲地方出嚟俾你哋即係去到即係七八點咁樣啦。我唔敢講，我 哋好 俾個地方你去自修， 係 啦。只要你肯坐低，老師都會喺你側邊。 哇，好好啊！ 好啊，希望咧你嘅公子啦，以至成班同學咧都可以報答下老師啦，報答下自己啦，即係自己都付出咗好多。咁啊，希望最緊要咧，淡定啊，有錢剩啊，唔好心急，一定得啊！ 好啊，好啊， 有付出有收获， 冇错冇错。好啊，咁啊，今日拣嚟呢首作品咧，鼓励下一班嘅 DSE 考生啦。多谢晒你嘅电话啊，好， 唔好咁讲， 拜 拜，拜拜。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就好似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都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为月沙之地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息而滞于沙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越无望未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 Phil 林奕康的作品《高山低谷》，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蒸一个餸嘅，咁呢个餸咧其实都几方便，亦都系几简单就可以处理到，叫味道咧都好啱一家大细一齐食嘅。咁所以个材料你可能譬如准备定鸡蛋啦、胡椒粉啊、盐啊、少少调味啦，跟住亦都要准备定啲又系必杀嘅虾滑或者墨鱼滑，系啦，咁啊鲮鱼肉都得嘅，咁啊同埋因为都要多蔬菜，咁所以都准备定呢个西兰花先。 好， 咁啊点整咧？咁先攞咗个西兰花，咁梗系要洗一洗佢先啦，或者浸一浸佢啦。咁但系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攞西兰花去切啊？切咧就系就咁攞西兰花切晒佢嗰啲，好似变咗西兰花饭嗰啲咁样咧。 哦 系啦，切咗呢一个嘅形态出嚟先。咁个框要唔要啊？个框你自己另外再处理，另外再煮啦。 上次你教过，净系食个框都好好食。 冇错啦。咁但我今次咧就系净系要食呢个西兰花嗰啲花籽。我咁讲啦。好啦，咁你就准备咗之后咧，咁啊攞咗出嚟啦。咁由于你已经处理过啦，咁所以咧你先摆喺度备用先。跟住你准备定两三只鸡蛋啦，咁啊摆喺个器皿嗰度发咗变咗蛋浆。咁啊再落啲胡椒粉，再落啲盐咧，去到调一调味先。好啦。咁然之後你就會準備定嗰頭先個備用咗個西蘭花個花籽咧，你就抌曬落去個蛋漿入邊， 好， 再撈，好啦，咁呢個咧就要備用，好啦，咁跟住你咧就要大概準備定一個大少少嘅器皿，咁啊將嗰啲蝦滑、墨魚滑、魚滑咩都好，總之一個滑啦，將嗰啲鴨滑咧就擺曬落個盤嗰度。擠一路擠落去，或者就一劈落去啦嚇。我係中意擠嘅，因為擠咧其實你望 一條條定係點啊？ 擠一條條嘅，咁、但係你一條條之餘咧，我就中意沿住嗰個盤嗰個形狀啊，由內至外或者由外至內咁樣擠落去， 即係好似個蚊香咁樣。 冇錯，好似蚊香咁樣。咁、到尾嘅時候咧，因為你切咧就會有攬下啲花紋，即係啲人會覺得哇，你好似好勁喎。其實咪就係擠落去啫嘛， 睇得下但 係啦，睇得下。 咁要玻璃碟先得喎。玻璃碟喎，要喺下面 睇翻冇錯啊！ 嗰陣時見阿霆鋒煮嘢食個手咁樣， 係啊， 飲啲嘢落去。 我都試過喺朋友面前扮呢個動作，不過俾佢哋笑我似速龍。系啦，哎，唔讲嗰啲， 我又睇得到喎。 系啦，好啦，咁跟住你就将嗰个画咧就沿住个玻璃盘咧就一路支啦，即系填满咗佢先。咁所以虾画同呢个墨鱼画嗰啲画咧，我就会多少少嘅。你识玩嘅话咧，其实可以买两种画。两种画咁，然就做呢一个鸳鸯咁样啦， 柳纹雪糕啦变咗， 冇错，柳纹雪糕咁样，咁呢个其实亦都几好嘅玩法嚟嘅。好啦，咁你都铺平咗个底之后啦，跟住就将头先个蛋浆咧就继续喺嗰个画上面咧就填满佢，咁你就会见到个蛋浆就有啲绿色一粒粒咁样一点点咁望，其实都几靓啊吓。咁跟住你就成盘摆喺个蒸炉嗰度，咁啊大概25分钟蒸。好啦，跟住你就拎出嚟嘅时候咧，我头先个玩法就系、你有两个办法切嘅，第一就咁切啦。第二咧就將嗰個玻璃盤咧就反轉去吸，跟住就拎走個玻璃盤，咁、你咪嗰啲紋咧，頭先嗰啲頭先 Vicky 講蚊香嗰啲紋咧，咁就向係啦向天啊向面啊，跟住你望落去黐落嘅時候，咁咪靚咯。你中意嘅話，你就喺上面呢個時間。或者攤凍少少，先加嗰啲咩蟹子啊，嗰啲 friend 咧，咁我咧咪又影相又好睇咁樣。 蛋糕都係咁整噶， 咪係咯，好嘢。咁你就嚟將佢切啦，即係當佢西餅咁切，或者切一塊塊咁，跟住就可以分俾大家食。其實幾好食噶，因為小朋友食落去吉落去咧嘅時候，嗰個滑咧彈牙啊嘛，咁個雞蛋又香喎。小朋友唔中意食菜，但係呢個時候你呃咗佢食咗個菜啦。 好好啊， 系咪？几好嘅咧呢个，所以大家 好叻。 最中意就系咁噶啦， 你要谂办法去呃啲小朋友食菜，系啊，大家试一试啊！ 我的享乐时代。 好啊，咁啊，仲有三分钟时间咧，同大家讲下啦。礼拜日咧，影坛盛事啊，4月14日就系香港电影金像奖啦。咁啊，今年咧，获得提名最多嘅咧就系关于咧呢个路人院舍嘅电影啊，《白日之下》，一共咧获得16项嘅提名嘅。咁啊，第二咧就系呢个金手指啦，即系朝伟啦，同埋华仔啦，就有12项嘅提名啊。至于呢个《年少日记》咧，都系有12项嘅提名嘅。咁啊，唔知奖项花落谁家啦。不过咧，即系过往有阵时做电台都会同大家咧 up 下一啲提名名单噶，咁啊有份荣获提名啊，今届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嘅男主角嘅名单系边一位咧？咁样咁啊，边个成为影帝咧？ 听听先， 有好多都系我哋由细睇到大喺电视圈咁样，就系、是、阿林保怡啦，保怡哥啦，就系凭住呢个《白日之下》做呢个咧，好衰嘅一个院舍嘅院长啦嘅一个角色啦。咁啊，《年少日记》啊，阿小野啦，卢振业啦，亦都系好出色嘅演出。咁当然。影帝之中嘅影帝有梁朝伟啦、金手指啦，咁亦都有咧，即系 香港票房 number one 啊，历史以来啊，独舌大状嘅黄子华吓，咁究竟票房系咪指标咧？票房可唔可以成就到影帝啦？咁呢啲都有个问号喺度嘅，咁啊唔知系咪真系好票房就攞埋个影帝啦？ 你睇人哋外国嗰啲好多时就票房好好嗰啲咧，即系可能商业就重少少， 但 系 就未必攞到喎。 系啊， 系啊， 世事就系 咁 样。 咁系咪有啲商业嘅作品又可以商业同埋艺术并重，又真系？啊！电眼影帝梁朝伟又 OK 咧，定还是呢一部咧？可能香港朋友仔都少啲接触，但系都系一部好出色嘅电影。第八个嫌疑人啦，就系、是、阿大鹏啦，咁啊有机会就提名啊吓，亦都系首次咧提名啦。香港电影金像奖嘅男主角，好啊，女主角咧，竞争非常激烈，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手指甲又系肉。 哎呀，系 谢安琪四拍四家族，卫斯阿 Michelle 不日成婚仪，余香凝 Jennifer。白日之下，王丹妮毒舌大状，仲有钟雪莹啊，关于填词嘅一部电影。 哇，真系全部都系手掌又系肉，手背又系肉喎。 究竟系俾新演员钟雪莹，定还是系我自己最喜欢嘅系边个咧？吓， 余香凝。李心水， 点解你知道？突然间，哇！李心水、余香凝，好惊啊！余香凝个老公都讲 嘅，因为我哋已经相处咗一段时间啦。 因为余香凝个老公打电话俾我， 唔会啦。 唔系陈家洛打俾我，唔系讲笑，讲笑唔关事啊！嗰个系唔关事啦，系讲笑讲笑，讲错咗真嘅。哎呀，哎呀，我真系讲错咗， 我心都嚟一嚟啊！ 讲错咗，我觉得阿余香凝，我都系觉得余香凝，我心水都系觉得。喂嗱，究竟咧奖项花落谁家咧？咁大家4月14日。好啦，就可以咧，即系喺各大嘅平台都了解到咧一啲关于金像奖嘅资讯啦。最紧要系咩咧？支持香港电影工业系啦，未睇嘅买张飞入去支持下香港电影啊！